早晨啊，朝早6:09嘅早上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咧就2023年4月12日嚟嘅，咁啊亦都系星期三啦。咁啊，农历方面咧就闰2月22嘅早上，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喺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喺早上嘅时间咧，就咪一齐见下面啦。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工作顺利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会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呢句说话，唔知道你啊会唔会都系好认同嘅呢？我系嘅，我好认同嘅。每一个人咧，佢自己嘅才华可能要去到某一个嘅阶段或者某一个岗位，你发觉他做得好好嘅，一去到其他嘅岗位咧。好似又爭咁啲，好似一場波咁樣。佢明明咧係後衞嘅材料嚟嘅，咁啊夾硬擺佢上去做前鋒嘅話咧，雖然個子高大，但係未必腳法靈光，咁啊入唔到波，咁都枉然啦。不如叫佢守啦。其實咧，天分同埋技能係截然不同嘅，天分係與生俱來嘅。有啲人嘅资质天分可以系好好，一窍一点即明啊！有啲人咧可能系技能，就系靠每一日不断咁样去到磨练，先至可以咧拍得住一啲有天分嘅人。天分系指你落咗功夫努力之后，技术同能力进步嘅速度。好啦，成就就系你开始运用你学到嘅技能。知道你明唔明白呢句说话呢？纵然你系有天分嘅，的而且确可以令到你喺经过努力之后，你学习嘅速度系非常之快。但系如果你想成就出一件事情嘅话，你就要用你学到嘅技能，即系唔系单纯靠天生，系慢慢去到学习嘅。早上时间6:12，揾嚟呢首嘅作品《Super Moment》大丈夫。 无人能改战昨天的你会更好，无人能保证后天的你会更糟。愿望是得到好分数，及用力把身体虚耗。现实是你与美已变糟。大丈夫担纲起宇宙，离别了呵护，艰苦都也不可以马虎。大丈夫深呼吸口气，命途或会要坚固，很多很多很多重担，走的该走，应爱没爱。大丈夫很多很多很多 中的你，若然尚有些苦，来及原谅，从你勇气支撑身边一句大丈夫。 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吓，咁啊，朝早六点十六分啊，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沿岸有薄雾，最高的气温大概28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至到东南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咧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嗱周末期间天色咧就逐渐好转啦。晨光 Coffee Time 啊，同大家揭揭报纸咯。其实香港咧，都耐唔耐又会有一啲咧，就系关于就树木倒塌啊，导致咧就系伤亡嘅事件噶。咁啊，见到有政府啦、发展局今年初咧就公布推出一系列咧就树木管理嘅改善措施。咁啊，佢哋即系都有议员提问，咁啊话到啦。披露翻上年录得20宗涉及咧就伤亡嘅树木意外，咁啊按年急增一半添。咁啊，系近3年以嚟最多噶。咁啊，涉及车辆啦、建筑物啦等等，去到损毁嘅个案亦都增加咗大概6%。咁啊，另外当局嘅数据咧，咁啊，亦都就系披露翻啦。咁啊，平均每一名嘅管理树木嘅政府人员就要打理3084棵树。咁啊，建筑署嘅比例咧就最失衡啊，每人咧就要管理嘅树木咧就系去到28000棵左右。咁唯有咧就系外判合约啦，咁但系不论数目同埋金额咧，亦都相对嚟讲咧系较少噶。嗱，咁佢哋亦都交代翻咧，过去3年有9个主要树木管理嘅部门，咁包括咧就系渔护署啦、建筑署啦、土木工程拓展署等等嘅。咁去到上年嘅年底啦，咁路政署管理嘅树木咧，原来就最多，咁去到咧就大概啊吓，咁591200棵树嘅，咁啊聘用树木管理人员方面咧，就以康文及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咧就系最多嘅。咁佢哋咧都总共有263个人，咁啊人喺人手比例方面，9个部门合计嘅话，平均每一名树木管理人员咧就真系头先提过要打理3084棵树，咁啊亦都系辛苦嘅。咁啊呢一份嘅工作，我自己喺。即系都系驾驶人士或者其他听众啦，都一样系道路使用者啊。咁啊，所以大家喺行过马路嘅时候啦，都会见到其实有好多人不断喺度收葺紧啲树嘅。有阵时如果双层巴士行过一啲譬如山段嘅路嘅时候啦，发觉有啲树打到个挡风玻璃，其实危险噶。咁所以都要咧就系尽快又要揾佢哋啦，提交翻个问题俾佢哋，等佢哋去到收葺翻啲树，唔好造成一啲意外。好啦，咁有啲文件提到嘅，话到咧地政总署管理未拨用，以及咧就未批政府土地啦，咁亦都负责呢啲土地嘅，或者系嗰啲树木嘅，系一个叫做非经常性维护工作。咁形容咧，其实呢一处管理嘅树木咧数量系最多，冇办法点算添。咁可能真系都要着力啊，喺个树木管理方面咧要做翻多啲啦。咁其实。而家见到好多树咧，管理嘅方法咧，即系我自己目测啦，我觉得其实都已经好睇到好尽力啊，都会好多都做得好好啊。譬如好多树咧会有 crow 曲啦，甚至乎喺个教育方面啊，点样去到爱惜佢啊，你都有堆个 crow 曲啊。其实听众都一样可以嘅，你行过啲树嘅时候，发现咧会有啲 crow 曲嘅，咁一堆嘅时候佢会。介绍翻呢一棵树嗰个背景系啲乜嘢啊？佢系棵树嘅品种啊，咁样，咁我觉得几好嘅。 咁但系就一定要留意啦。咁啊，始终咧都系有啲叫做树木造成嘅伤亡嘅个案啦。咁啊，又系一单都嫌多，咁啊整亲就唔好啦。咁如果系打风前后啊，可能咧会更加令到嗰个树木嘅健康情况咧，如果差嘅话，更加容易造成一啲倒塌嘅问题出现。咁所以希望咧，咁啊都有更加多嘅力量去到处理呢啲关于树木嘅问题。咁啊，唔好酿成悲剧，咁就 OK 啦。 苏醒过每朝早，无法在镜子中看得清去路，迎合世界标准的脚步，疲倦不堪的旅途，偶然碰到只有伤口，含糊说我很好，麻木逃避软弱原来很痛，诚实面对的勇原来欠奉，却怕在未来寻觅我的笑容，失踪盼这种挣扎有人会懂，自觉很平庸，未得几个观众为我起哄，如未能把世界认同，我想至少获得有点信用，满脸倦容，这些饱 早上6:24，为你首位作品王君怡，我不好。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6:24嘅时间啦，睇睇故事啦。喺东汉末年，曹操咧就带领军队作战，咁啊途中啊，士兵咧就好多怨言啦，佢就话到哇。辛苦啊，又要赶路，打仗又惊，又要赶路，唔想去啊，又挂住屋企，天气又热。 曹操梗系心急啦，大家都知道曹操咩性格噶啦，于是乎咧心生一计啊，佢就话到啦，我都知道大家辛苦噶啦，我哋横过呢个沙漠嘅时候，可能面对住嘅困难啊非常之多，缺乏水源咧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大家见到前边啦，根据探子回报，佢哋就话到啦。前面有一大片嘅梅林，哇、哦！嗰度啲梅咧，据讲啊又大又酸，酸得嚟又甜，可以俾大家解渴嘅。大家听过呢个故仔啦，啲士兵听到咧，简直流晒口水，直头觉得咧，好似完全咧唔觉得口渴啦，精力充沛。就好似如果你喺啲山系比赛嘅时间，啊前面可能系个叫做 checkpoint 咯，咁你原本都辛苦嘅、啊，去到呢个位，俾多少少力。啊！啲水喺前面啊，美食喺前面啊，人真系咧有动力噶、哦。于是乎咧，大家就自动自觉去到赶路，仲赶到路添。呢、这个咧就系嚟自望梅止渴嘅故事啦。啊，其实呢一个嘅意思即系解作噶，比如愿望冇办法实现，于是乎咧就用作幻想去到安慰自己啊、到底正面定系反义词呢？咁其实呢个都系好可圈可点啊！吓，有人话到望梅止渴系一种阿 Q 嘅精神，但系如果呢一种阿 Q 精神都一样可以令到你做起事上嚟得心应手咧，啊，其实又唔系错、啊。最紧要咧都系最后嘅结局同埋结果系大家都喜欢，大家都所认同同埋默许嘅，咁样望梅止渴又有乜嘢所谓呢？ 自细就想飞，期许可找到自由，梦里到处也优美，我知大罕有，迷失路上，在痛苦沮丧 上嘅六点二十九分啊，揾嚟呢一首嘅作品叫做《Time to Fly》，佢系真奇啊。十二度嘅气温，听听新闻解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同元朗一个男人被人持刀袭击的案件有关。案发在昨日清晨五点几，元朗教育路一间酒吧的负责人报案，说一个男人在上址被六至七个男人持刀袭击，原因不明。涉案人士之后乘坐三架私家车逃去。遇袭男子31岁，事后送到屯门医院治理。警方調查之後，昨晚在天水圍和元朗一共拘捕三個年齡介乎38到40歲的本地男子，涉嫌有意圖疑傷人。所有被捕人士正被扣留調查，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美國總統拜登抵達貝爾法斯特，展開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四日訪問。英國首相辛偉成到機場迎接拜登，之後坐車前往下塔的酒店。拜登這次訪問北愛爾蘭的主要目的是出席紀念貝爾法斯特協議簽署25周年的慶祝活動。協議很大程度上結束了北愛爾蘭長達30年的流血衝突。而在他對捕逮捕之前，當地警方在倫敦德里附近一個墓地發現4個懷疑管狀炸彈。警方說事件與星期一襲擊警方的示威者有關。當日一批反對貝爾法斯特協議的示威者遊行期間向警車扔汽油彈等的物品。白宮官員表示，雖然存在恐怖主義威脅，但拜登依然非常樂意進行今次訪問。而拜登在啟程前往北愛之前提及《華爾街日報》記者格什科維奇被俄羅斯起訴間諜罪的事，他批評俄羅斯當局做法完全是非法。白宮就透露，拜登在空軍一號專機上致電格什科維奇父母，表示他正是致力讓格什科維奇和另一名被俄羅斯扣押的美國人蔚蘭獲釋。格什科維奇的父母在聲明中感謝拜登來電，並承諾盡一切努力令他們的仔盡快獲釋。國務卿布林肯就說，格什科維奇被捕的事件向世界傳遞訊息，就是不要踏足俄羅斯。美國國務院之前已經正式認定格什科維奇是被俄羅斯錯誤拘留。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重申，格什科維奇觸犯了俄羅斯法律並當場被捕，法院會對他的嫌疑作出決定。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荷兰，展开两日国事访问。他在海牙出席一个致富活动，并就欧洲主权议题发表讲话。马克龙说，欧洲应该保持开放，同时维护欧洲的经济主权，只有这样才能够自主选择合作伙伴，强调独立自主对欧洲非常重要，欧洲应该保持自己的发展模式，而不能够依赖从属于其他国家。马克龙又认为，欧洲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加强创新和改革，并且在教育方面加大投入，同时整合欧洲市场，吸引资本和人才。马克龙在演说期间一度被示威者打断，示威者反对法国强行通过退休改革，说法国失去民主，示威者之后被带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已经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六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大家好，我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香港电台在过去95年一路都陪伴住我们的成长，我祝愿港台在未来精益求精，为我们做更多感动人心的好节目。 公共广播 95年 联系 香港。 健威健威，你看看，原来以前的士都这么多款的。 好多款，几耐之前先？ 嗱，你睇下我呢张相，起码50-60年前啦。 哇，乜你依家对的士咁有兴趣嘅咩？ 唉，成日见到啊嘛，点都有啲嘅。 唉，咁啊啱啦。听实呢个星期六朝早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我哋就讲下香港的士嘅发展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都系时候起身啦，6:37嘅早上，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你哋好啊吓，22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9%嘅，朝头早啊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嗯早晨啊，今日已经嚟到星期三啦，咁我相信大家翻工嘅朋友已经习惯翻呢个翻工嘅步伐啦。 系啊，我琴晚做咗成晚嘢，好忙。 哎呀， 发梦的时候， 哈， 成晚发梦 都是翻紧工， 做了很多嘢，但我唔记得做乜嘢啦。即系当然，很多人都试过发了很多梦、 嗯， 一醒咗你就不知道做过啲咩噶啦。 嗯， 即系嗰个梦境里边， 嗯， 总之我记得成晚走嚟走去做了很多嘢，就系唔知道做乜嘢，就系而家咁样。好疲倦啊， 即系喺个梦入边就腾嚟腾去， 系啊， 唔知道为咗啲咩腾嚟腾去， 唔知咩事啊，有冇得解梦啊？真系啊，或者阵间你搭嘴问一问啊，中医师啊 Terry 咧，咪、 啊、 问一问佢有啲咩可以治疗一下，唔好成日再发梦，或者发梦可唔可以发啲轻松啲，唔使咁粗鲁嘅咧？ 可能佢都想知道。 即系会唔会有啲咩穴位按下、 啊， 你就可以甜诶，有一个甜水啊。 哦，咦系、哦，等我、嗯、等我问下佢先，一阵间。 因为咧，譬如话啊，你做爸爸你都知啦。 吓、 啊，小朋友啊，特别系啲 B B 啊，几岁咁样咧。 吓、 啊，临瞓之前唔好同佢玩到咁癫。咁你老人家嘅智慧就话：，小朋友临瞓之前玩得太癫咧，好、 嗯、 容易会发噩梦噶。 哦，系啊，系啊，嗯、我都成日听。其实寻日夜晚咧，我屋企啲小朋友都唔知道做乜嘢，咁啊2:00嘅时间咧就供晒入嚟。咁我嘅瞓紧觉啦，我梗系。 嗯。 供入嚟嘅时候咧，佢哋一开门，其实我正已经醒。虽然其实佢哋唔系话好嘈嘅，佢哋都静静鸡入嚟嘅、嗯，但一入嚟咧。就醒啦！啊，醒之后咧，咁、嗯、又话啊，我想一齐瞓啊咁样。 啊， 系啊，咁好啦，咁你瞓晒上嚟啦。咁我咧半个 pat pat 都冇喺张床嗰度。 哦， 算啦，我起身翻工。其实我坐咗一路几个钟噶啦，钟哥。 哦，唔系我见到你凌晨两点几 send 信息出嚟，咁我就知道出事啦。我以为你被老婆赶出嚟， 唔系 系个仔拱你走啫。 哎呀，弊家伙，咁而家佢哋已经赶我走啦。 诶，咁咪好咯？ 几时到大？哎呀，弊家伙， 你早啲适应，好过你将来突然之间你要接手啊嘛。 咁紧要啊？咁我要快啲睇下老人院先得、啊。 咁又唔使嘅， 睇下佢平啲， 需要你嘅， 平啲嗰啲啊， 需要你嘅。 佢哋梗系需要我啦，仲需要我供养佢哋啊嘛。 除此之外咧，你走咗边个做家务先得噶？ 系咯，边个煮饭俾佢哋食啊？ 屋企唔可以冇咗你嘅。 系啊， 咁我话吓吓，我都话吓咗几声咧。点解你唔锁门瞓觉咧？ 锁门唔得噶。 咁佢哋咪入唔到嚟咯？ 锁门佢哋会嗌我噶。 熄电话， 佢哋会喺个门口嗰度嗌啊！即系而家道门开到咧。他哋都开咗嚟就静静鸡入嚟啦，咁都叫唔好扰攘到其他人啊嘛。 得得得，仲有一个方法。 仲咩方法？ 嗱，你以后咧，即系而家佢哋入嚟，话想同你一齐瞓啊嘛。以后咧，每晚咧，你就走去同佢哋瞓咗先。 我有谂过呢个办法啦。 跟住咧，佢哋就话：阿爸，你唔好再逼住我啦，走啦。跟住你咪斯斯然离开，佢就唔会再想入嚟同你瞓噶啦。 其实你讲呢个方法咧，之前用过，但系用下就冇用。但系嚟紧我都谂住用翻呢个方法。即系先去佢嗰度咧，就寝啦。咁去到咁上下嘅时候，等佢真系瞓到成日死猪嘅时候咧，我闪人啦，走啦咁样。 不过我都系嗰句啊，所有嘅父母都咁讲嘅，即系都可以送翻俾你啊呢句说话。有珍惜呢啲咁样嘅岁月啊，再隔多几年啊，你个仔唔同你玩噶。有自己的朋友圈子，阿爸你不要阻住我。 系啊， 我要出街。 好彩我的仔咧，我觉得都是偏向纯真，即、就、系、是、一个相信圣诞老人存在的小朋友，我觉得是纯真的。 嗯， 暂时都是 系你放心啦，啊，你俾定我电话你个仔，第时佢相即系、就是、知道圣诞老人的真相的时候咧，叫佢打俾我。咁、我用啲心理辅导佢，话俾佢听咧，其实呢个世界冇圣诞老人。一个有外星人，等佢又信啲咁样。 佢如果佢唔信有圣诞老人，对我嚟讲都系好事噶。第一即系佢成长咗啦，第二就系我唔需要再买两份礼物俾佢啦。 嗯，系都系 嘅。包都系，系啊，即系我为咗继续有呢个圣诞老人嘅梦咧，喺佢心入边，我买两份圣诞礼物噶，我觉得真系好尽责啊！我 嗱，不过咧，即系谂下，如果当你个仔四十岁嘅时候同你讲，阿爸。我仍然相信有圣诞老人。 咁啊，比家伙，咁啊，真系比家伙。即系我咁嘅年纪嘅话，我再同我阿妈讲，阿妈唔系啦，我真系有信圣诞老人。可能我猫都系，即系要 call 医生先得噶。 嘢真系好啦，翻嚟再倾。 翻嚟再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好啦。讲完睡觉的问题，来到6点43分，我们讲下第二个的问题，讲下姜。姜越老就越辣，是的，我都承认，有时候去街市我都会拿着这一句这样的说话跟那些姐姐仔来说，辣不辣的？你放心啦，他很老的啦。好啦，姜既然越老越辣，咁但姜仲有啲咩好处呢？啊，其实都唔少㗎喎。例如放女士嚟讲啦，可以有助血液循环，调节消化机能，改善疲劳感觉同埋压力。而且呢，生姜性温，适合呢就係下腹冰冷啊或者虚寒嘅女性。好啦，咁其实姜亦都可以呢就做到啲舒缓疼痛啊。咁啊，姜辣一个姜辣素系一种嘅chemical 嚟嘅，系一种嘅化学物质嚟嘅。姜辣素咁啊，能够咧扩张我哋嘅血管嘅，咁啊将老姜哇加埋呢个米以及面粉， 互泥磨成咧，就系泥嘅话就敷喺呢个患处咧，就可以减轻我哋嗰个嘅叫做肌肉疼痛、肩颈膊痛。哎呀，我最近咧都多咗肩颈背痛呢啲嘅问题，唔知道刘生可唔可以帮得到我啦？好啦，姜咧其实亦都可以做一啲叫做抗炎止痛啊，即系表现都非常之好啊，更加可以预防啊，话到可以预防癌症噶、哦，动脉硬化以及咧就心脏嘅疾病。听落去姜都几多嘅用处啊吓，好啦，继续讲姜。咦，可能有人开始会谂，我一阵间会播姜图，唔好意思啊，今日未准备姜图嘅歌住。好啦，继续讲埋先。姜咁啊，亦都可以促进消化。其实喺饭前啊，食饭之前食用姜嘅话咧，就可以促进我哋嘅新陈代谢嘅。咁啊，叫做减重燃脂，即系燃烧我哋嗰个脂肪。嗱，空肚嘅时间咧，食用少量嘅话咧，就有更加好嘅效果。嗱，姜对我嚟讲咧，咁当然煮餸嘅时候啊，当然非常之有用啦。另外一个咧，就我自己都好喜欢，因为有阵时参加嗰啲比赛啦，咁你去到山头野岭嘅时候咧，啊，真系有啲善心人咧，就会喺个荒山野岭嗰度咧，就准备一啲姜茶嘅。咁啲姜茶嘅效用咧就非常之好啦。咁你知有阵时如果要参加啲山艺比赛咧，好多时都系会去到山顶上面嘅气温都已经会系比较上冷噶啦，啊冻啲嘅。譬如晨光百科揭揭下都会知道啦，咦系、哦，原来每高1000米咧，气温就会下降6度，即系有呢啲嘅 theory 噶嘛，有呢嘅叫做学术嘅论语嘅。好啦，咁如果你咁冻嘅情况底下咧，你饮个姜茶嘅时候咧，姜水呢啲咧系可以令到你个人咧就促进我哋血液循环之余，仲可以咧保住我哋嗰个嘅体温啊，所以都相当之有用啊吓。咁啊，今日你煮餸嘅时间啊，如果你发觉22度咁啊，同埋即系冇乜太阳嘅时间，会唔会又试一试下呢啲姜呢？啊，如果女士有啲唔舒服嘅时候，又会唔会用姜茶、姜水去到令到你嘅身体有一种暖和翻嘅感觉呢？吓、 啊，长笛比你家脱手再猛点，勤力上进难再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掩护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心笑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架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体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日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合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似那一天。时间莫等。忘记家中宝贝女，入 忘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时间恶退便走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只挥棒会只着谁，谁人延续下句，人生有太多累，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六点五十分，一首嘅作品嚟自李克勤《延续》。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88%嘅早上，咁朝头早啦，都有我哋嘅 QL 系列，今日咧同我哋讲下减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职场 KOL。咁我哋要轻松减压一下，所以电话侧边咧亦都邀请到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喺度。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小白，又一个星期啦， 冇错啊，嚟到一个星期啦。咁啊记得上个星期咧，你有好多个好啊，要即系俾自己，譬如运动好啊、食得好啊、瞓得好啊，咩都好啦， 玩得好啦， 玩得好， 玩都要好啊。 系啦，咁啊令到自己咧，咁啊样样嘢都好嘅，咁啊压力啊自然少啦，系咪？今个星期有冇第二道板斧先？ 今日咧就送住五个 F 俾大家，睇下点样可以逆境去到自强啊！ 五个 F 啊， 系啊， 我谂住系四个 F、啊。 FC 系咪啊？ 系啊 ，FC 啊， 我加多一个， 加多一个，好啊，好啊。咁有啲咩 F 啊，令到我哋觉得真系啱逆境自强嘅咧？呢、這个？ 嗱，我哋成日話咧，面對壓力啦，或者一啲逆境咧，第一樣嘢你要知己知彼，究竟嗰樣嘢係乜嘢嚟嘅咧？咁所以第一樣咧就係嗰個 fear 啊，你個恐懼，你驚啊，究竟係乜嘢嚟嘅？因為有陣時咧，淨係個身體俾咗個信號你。嗱，我哋之前如果有聽書嘅咧，你都會記得，如果自己驚啊，或者有一啲嘅焦慮嘅時候咧，其實身體都有啲信號嘅。例如即係會飆汗啦、啊，心跳會快啦、啊有陣時會打冷震啊，眼會蒙啊，頭暈啊， 即係一啲好真係睇得到嘅一啲嘅問題嚟 嘅。即係你感覺到身體一啲嘅信號嚟嘅，咁、但係其實乜嘢導致你會個身體發出一個信號話俾你聽，你要面臨大敵咧？究竟嗰啲驚係乜嘢嚟嘅咧？你都要同自己去了解一下先。譬如而家對住疫情咧，可能有啲人會驚冇咗份工啦，會驚感染啦，係啊，或者會驚連累到身邊嘅屋企人啦，會連累到工作嘅夥伴啦，係啊，即其實有好多擔心嘅，搭個車又驚自己會唔會污糟啊？ 係啊，又要擔心咧會邊度有菌啊，成日咧做住消毒消毒消毒咁樣咯，其實都係一啲擔心嘅表現嚟㗎。 咁、你要問一問自己或者寫低，究竟係咩嚟？嘅咧嗰個驚咁樣。 咁就要寫低咗，咁就令到自己知道自己個驚嗰個位咧，到底係驚啲乜嘢咁樣。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你要另一個 F 咧就係 face 啦。係 face。 你點樣去面對咧？你知道咗之後啦，知己知彼，我知道咗我自己有啲咩恐懼嘅嘢或者驚嘅嘢。你要接受自己呢啲嘅情況係存在嘅。 明白。 係啦，要面對自己軟弱。是你鼓励自己，咦，咁我既然呢个惊嘅嘢都出现咗咯，咁我点样去面对佢呢？ 是啊，唔通下下避开佢就算数咩？咁件事既然喺度嘅，都要谂办法咧，点样可以令到佢进展得好啲？ 冇错。咁第三个咧就系、fit 啊 ，FIT。 系。 咁你既然要面对咯，你要点样令到自己去有一个状态好嘅状态，要面对呢啲嘅逆境啊、困难啊，或者我惊嘅嘢咧？咁我有四个方向嘅。第一，你嘅身体都要好啊。 身体。 係啊，咁所以點樣令到自己透過譬如做 exercise 啦、可能做一啲嘅拉筋啊，點樣對自己好啊，身體好嘅嘢咧，都幫自己諗下。 係 啦，你對自己身體要 fit， 你個身體要 fit。第二咧，你個 look 都要 fit。 哦，系 fit 唔单止净系讲紧可能我嘅身体状况啊，或者我嗰个嘅体型、啊，甚至乎连埋我个外表咧，可能如果够 fit、够 smart、够醒目咧，又系第二种嘅感觉、啊。就算咧，譬如星期六咁，我唔使朝头早翻晨光嘅时候咧，我起咗身咧，我都唔系好容许到自己咧。繼續都係穿著件睡衣好污衊咁樣喎，即雖然唔係話又要 set 頭又剩，但係起碼呢換一換返件衫，洗個面，整一整你個人，就算你唔使 set 頭都好啦，你都梳一梳個頭，令到佢唔好咁亂，個人呢都已經舒服好多啦。 係啊，咁我哋俗語都有一句啦，樣靚係心情靚啊。 係啊，樣靚心情靚啊。 係啊， 頭呢心情靚啊，樣樣嘢都好啊，跟住。 同埋呢，之前呢我又喺另外一個節目都有講過大笑瑜伽啦。 啊，有啊，係啊。 你笑呢其實面部呢有好多2000條嘅肌肉㗎、 啊。 你笑即係你笑得多，你動動呢啲肌肉呢，其實呢佢可以令到你腦裡面嘅血清素呢係分泌多啲嘅。咁、自然其實你個人嗰個情緒咪會好啲啦、 哦。 所以其實你個look呢，除咗你要執靚自己之外呢，仲要即係練下自己呢都可以笑多啲。咁呢一個呢都可以幫到你自己，你個 look fit 啊。係啊，原來都是一個可以對抗逆境的一個即方法嚟。 係啊，呢、這個就是 fit 啦 ，FIT 嘅 fit 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啊、更加正啊。 跟住咧，仲有你屋企咧，你都要即執好佢啦。上次有講過斷捨離啦，因為咧你越執好間屋咧，你間屋 fit 咧，你個人心情都是好嘅。 會啊。 跟住落去就第四個咧，就是一個 filter 啦，即成日都講啊，而家資訊係啦，過濾，你要過濾一下，你要即引證一下 ，fact check 一下。究竟你而家接收咁多嘅資訊咧，究竟係真定係假咧、真係要要清心一啲啊，去望一望嗰啲嘅資料，你先至可以分得到啊！我應該要信邊一啲嘅資訊，邊一啲嘅嘢？咦，原來係假嘅喎，我唔使過分憂慮咧、所以喺逆境當中咧，你都要有呢個過濾器啊！ 係自己成日警醒住自己啊！嚇，唔好諗住。看到乜咧就信乜，谂都要用下个脑咧，大脑我嚟用嘅，过一过滤先。 因为一担心你一急咧，你就好容易会分辨唔到嗰样嘢嘅真伪咯。 系啊，可能好多嘢系假嘅咧，其实根本呢个世界上都冇发生过嗰件事，你谂都唔谂就信咗嗰，咁啊净系得个惊字咯。 系啊，跟住最尾一个 F 咧就系fun 啊 ，F U N。 哦， 我哋要快乐啊，喺逆境里边，我哋都要帮自己添加一啲快乐。亦都有一個心理學家咧有講過嘅，人生要快樂有三個好重要嘅元素。頭先其中一個我哋講嘅就係笑啦， 笑。 其中第一個就係笑。第二咧就係你要人生要有意義啊，要為自己去尋找翻啲意義。嚟幫人又好啦，或者你做喺屋企幫手煮一餐飯都有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嚟噶。咁你尋找人生嘅意義之外咧，你仲要去做咯。系啊，譬如哦，咦唔系，我而家有一啲余钱可以去帮助一啲弱势嘅，系、捐一啲口罩俾啲老人家啊，咁即系、或者你有时间可以去做义工帮手嘅，咁你咪去行动咯。所以喺一个分里边咧，首先你要喺人生里边搵翻啲快乐。咁喺快乐里边点样做呢？头先有三样嘢就系、是、笑啦 笑， 有意义啦，同埋你要行动。 系 action。 action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送咗五个 F 俾大家咧，希望喺逆境里边即系可以增值自己去自强咯。 系啊，好紧要啊！即系我哋要记住啦，我哋有 fit 啦，有要面对啦，仲有咩啊？ 有恐惧嘅， 有恐惧系正常嘅，系啦系啦。 但系面对资讯咧，我哋真要 filter 一下， 要 过滤一下。 系 系啊，咁喺个困难里边咧，都要揾翻一啲分俾自己，一 啲 快乐俾自己 啊。咁啊，成件事咧就。感覺上雖然危機喺度啦，咁啊，但係我哋仍然可以抱住樂觀積極嘅心態去到面對，都係一件唔錯嘅警醒啦嚇呢個。 同埋一定係有方法幫我哋去即係過到嗰個難關。 係啊，一句説話好老土啊，就係問題雖然喺度，但係咧解決嘅方法咧的而且確係比問題嚟得更加多。啱唔啱 先？冇錯。 好，今日 大家加油啊！ 加油啊 ！Circle 你都要加油啊！好啊， 知道。 唔該曬，拜拜。 OK， 拜拜。 出面是22度的气温，时间都来到早上的6点59分了，转头会分途广播的，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继续会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陪着各位听众。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点09分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啦，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 Vicky 都喺度啦，早晨 Vicky， 早晨，各位早晨， 系早晨啊，咁啊，另外 Didi 都喺度啦，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Didi， 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不如先揾阿 Didi 同我哋睇睇啦吓， 好啊，咁而家咧各条隧道同路面都系正常噶，咁啊，都系提一提大家啲道路工程啦吓，咁睇观塘嘅康宁道啦，就上行去翻联合医院方向。近协和街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噶，咁另外咧呢一个嘅旺角道都好耐噶，旺角道佢冇工程啦，旺角道去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嘅，咁车辆咧就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啦，同埋由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都系不能够左转去旺角道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哇，好短喎、交通消息， 咁好咯， 即 系好事嚟嘅， 路路畅通啊吓。 暂时咧，因为始终我都讲咗啦，都系复活节，仲系学生假期啊嘛， 系、啊， 啲老师啊，去下旅行咁样啦， 啊系， 因为老师系好难请假平日，佢哋系唔可以噶嘛， 老师都辛苦啊， 系啊，咁所以。 即係我自己作為家長，有陣時見到啲老師咧，我都戥佢哋辛苦。即係有陣時都忍唔住講句就係、是：你哋都俾心機加油啦。因為佢哋有陣時咧嗰、那個方法係處理啲學生嘅時候係要打電話嘅。即係我哋當然係。學校而家好多時都有 app 噶啦，咁啊，但係除咗通告之外，有啲情況可能都要打電話嘅。咁、打電話嘅時候咧，你一次要打曬全班， 所以係咪佢工作量好重？ 其實係，你一個你講兩分鐘，你都計到，哇！佢又冇咗大半個鐘。 係啊，其實咁樣就辛苦啦。但另外咧，我就知道有啲要做埋行政嘅仲辛苦， 啊、 所以咧，哇！所以請多啲人會好啲啦。一身兼幾職真係 即 係 家長又有好多個唔同性格嘅， 係冇錯，當然啦。 係啊，我自己有陣時都忍唔住，即係既然老師打嚟啦， 係。 咁啊，梗係會講多點啊！阿仔乖唔乖啊？ 咁難得係咪啊？老師 了解一下係咪？ 百忙中抽空打俾你係咪？ 跟住老師可能話：快啲啦，我想放工啊！咁 小華，你 相信啲老師好唔會咁？ 幾好笑！小華先你講咧，係你知咧，啲家長全部唔同性格嘅，其實唔知家長啦，就算啊一個媽生六個仔咧都唔同性格啦。 係啊， 好似我爸爸六兄弟姊妹，哇六個都係完全唔同嘅性格，都幾得意嘅真 係。得意啊！即係。人系咁噶啦， 咁啊要適應咯，係咪咁講啊？ 係啊， 冇錯。咁啊講下啲得意嘢，我相信咧，阿小白你都知嘅。早前咧，運輸署咧就推出咗呢個智能斑馬線嘅熱能探測行人啦、車輛啦，同埋調節黃波燈嘅閃動啊！你有冇見過？ 哦，調節黃我講翻黃波燈先。黃波燈轉咗做 LED 燈咧，我唔知道係咪全香港嘅斑馬線都轉曬啦。 未有 應該 係 未有咁快嘅。咁我自己身處嘅區份啦，都有見過呢一個嘅。斑馬線咁，我無論係行人定還是係駕駛嘅時候咧，我都有途經呢一個斑馬線嘅。 係咪即係留意咗好多啊？ 係啊，因為咧嗱，如果係我係駕駛人士嘅話啦，其實我老遠啊， 我都已经见到， 见到 系啊，市马我唔知 Vicky 有冇见过， 冇啊，冇见过 新嗰啲系啊 LED 嗰啲斑马线咧，我都几肯定讲就系话，就算有阵时候，譬如之前咪有啲时间比较多雾嘅、 嗯， 香港多雾气嘅，咁系薄雾嘅情况底下咧，其实我都觉得咧系几清楚可以见到个斑马线嘅、嗯， 真系唔错。 系啊，咁同埋有斑马线咧，咁我作为驾驶人士嘅时候，我就会压咧嗱，即系我就会小心啦，啊，嗯、会望清楚有冇行人啦，咁同埋咧，因为佢嗰个LED 咧都几光啊，系真系几光嘅。咁佢 咧 系啦，咁你就连埋斑马线附近嗰啲行人嘅情况咧，其实都可以睇得，我觉得都睇得都清楚嘅。 嗱、嗯，系啊，嗱，你嗰区就喺大埔有啦， 大埔区有啊。 咁啊 ，Vicky 睇下会唔会去呢个新嘅呢个地点啊，介绍俾大家啦。你可以望下。系啊，嗱、嗯，咁因为政府近年咧提倡呢个引入呢个科技嘅推动智慧城市啦，因为咧有啲人咧就喺个斑马线度咧。就唔停車嘅，即係啲車駕駛者啦。咁、所以咧，為咗安全起見啦，所以就做咗依一個叫做智能嘅斑馬線啊，熱能探測行人啦。咁早前啦，而家咧，阿 Quicky 可以留意啦，喺葵青噶，近住依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咁、依個斑馬線咧就進行依個智能斑馬線試驗計劃啦。利用咧就安裝咗喺黃波燈上面嘅熱能探測器，咁、探測接近車輛啦，同埋行人，咁、就調節翻個亮度同埋閃動嘅頻率啦。可能你越多人咧，閃多啲，少人就少。 咦，呢、這个仲好、啊，因为我而家咧见到我身处个区份咧、就应该系普通嘅 LED 嘅斑马线，我唔知佢转咗智能未，因为智能我冇眼睇噶嘛，佢转咗智能，佢 有眼睇， 唔系，佢可以斩都， 因为佢系唔系都斩噶，佢系咪都斩嘅？咁但我就冇留意到佢系咪智能到咧，就系叻住到附近多车或者多人嘅时候，佢嗰个闪动嘅频率啊， 系啦。咁你哋头先讲呢样嘢咧，可能中咗佢而家再更加更新咗，所以咧就仲更加。先進多啲啊！咁就係探測到咧接近車輛同埋行人，調節佢個亮度啊，同埋佢閃動頻率咯。咁啊，加強提醒呢個駕駛者俾佢讓路嘅。不過咧，都係提一提大家，你知啦，香港好多人都擔心噶嘛。話俾大家聽，呢個系統咧係冇呢個錄影功能啦，亦都冇面容或者係車牌識別嘅功能嘅。咁大家可以放心啦。咁啊，呢一個試驗計劃咧就會為期12个月嘅。咁啊，試驗下啦。呢個試驗計劃完成咗之後咧，就會檢討個成效同埋考慮咧，會唔會再喺多啲地方度安裝。 如果好的话，咁啊，梗系继续安装啦。我驾驶嘅时候有经过呢个斑马线啦。我做行人嘅时候咧，当我横过，即系利用呢条斑马线去横过马路嘅时候咧，由于佢嗰个亮度都几光，其实我过斑马线嘅时候，嗱，我变翻行人嘅心态就系觉得，哇，你揸车嘅。 就睇到啦， 实睇到我啦， 系啊，因为好多 我系安心咗噶， 系冇错， 系啊，同埋我都有个心态就系一啲离远见到啲车，咦，佢哋真系好似放慢咗脚步，即系一早已经放慢咗脚步，系因为嗰个 LED 灯嘅亮度令到佢哋即系对马路上面嘅状况咧系更加了解，同埋更加提高警觉，咁而令到咧驾驶人士就好容易会哦，咁我收慢啲啦，俾你哋过先啦，咁样嘅， 真系几好喎，听阿小白咁讲系咪？ 系啊， 其实装多啲好，一路路推介， 得证啊呢个， 得证啦， 特别喺学校区，我觉得 系啊， 好多学生， 系啊， 系啊，小朋友， 小朋友啊， 冲啊冲唔得噶嘛，系咪？有啲小朋友，我见到啲姐姐咧拖住。小朋友咧，小朋友真系揈甩佢嘅手噶， 系啊， 我真系好唔中意噶， 系啊， 跟住我好想前， 系咪仔仔都揈你啦？ 我仔仔， 我觉得唔会系咪啊，小白？ 我寻日咧就带佢都有横过马路嘅，咁佢咧，我讲三岁嗰个啊，咁佢咧横过马路之前咧，佢就会停低啦，跟住等我啦，就拖我只手嘅，好啦，跟住咧就过咗马路之后咧，跟住揈开我，过咗马路就揈开我啦，跟住我做咩揈开我啊？过咗马路啦， 系 啊，咁佢即系跟你嘅指引咯，系咪啊？但系你唔系一路行路，一路拖住佢嘅咩？ 但系你咪心碎啊！ 佢咧，佢好醒嘅，即系佢过马路咧，佢就会即刻搵个人拖住，上落楼梯即刻搵个人拖住。但系完咗之后咧，佢又会周围走嗰啲嚟噶。 哦，咁呢个指引都唔错啊，因为始终咧，你知啦，各个小朋友都唔同性格，有啲人唔会俾你一路行一路拖住嘅。 作为父母，梗系希望佢继续拖啦。 系啦， 冇 啦， 都系食开噶啦。 你嘅仔性格应该比较活泼啦，所以唔俾你。 女就话黐阿爸啫，仔嗰啲梗系飞走晒 啊！唔一定嘅，仔女嘅嘢你唔好俾呢样嘢去影响到你啊！唔系噶，有啲女都好调皮噶，一样系唔黐爸爸妈妈噶，梗系啦。 我冇乜点样接触嗰啲 女啊， 女嘅 B B 啊，我 就讲 系仔。 咁你接触下都有呢啲咁嘅性格嘅。不过仲有个重点讲埋咧，得证在乜嘢咧？呢个系统同时可以发出呢个蓝牙信号俾视障人士咧，知道附近有斑马线添啊！呢样先至系犀利啊！ 即係你戴咗藍牙咧，咁佢可能有個信號會俾誒嗰啲視像人士咧，就又知道咗，咁啊知道哦，原來附近呢個位咧係有斑馬線，哇！依一個先犀利啊，所以真係唔錯。 咦，幾好喎呢個？ 係啊，呢、這個可能加落去啦，越來越加得多啲。 呢啲可以直頭做專題。 系啊，專題啊， 係啊，呢啲即係介紹俾大家嘛。如果好嘢嘅話， 咁、所以希望咧，運輸署陸陸續續咧喺香港多啲地方啦，咁啊擺多啲有呢啲咁樣嘅智能探測器啊，俾多啲人用啦。咁亦都可以咧受惠到一啲嘅視像人士咯。 啱啊，非常之好啊，唔該曬 Didi 嘅介紹啊， 好， 好辛苦曬 Didi 啦。好，另外咧就係天氣方面要問一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系出边嘅天气点啊？ 今日天气正啊，有太阳啊吓、啊，因为好耐未试过见到晴天啊，所以都特登头先一路 hold 住条线啦、啊，听你哋同 Didi 喺度讲嘅时候咧，都真系深呼吸下啦，觉得今日即系晴天嘅天气好啦、啊，希望个人都心情好一啲啊，唔止小弟嘅咁啊，直播室嘅两位啦，再加上咧。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咧，都希望今日有个 good morning 啊吓，咁啊开开心心咁，因为你真系有几日唔知几日啦，应该有一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啦都有。 系咯，都系阴阴沉沉咁样，灰灰黑黑个天，跟住又介乎喺大遮唔大遮嘅叫做心情之中啦。今日咧往后时间我唔知，我睇到咧今个朝头早咧。应该都唔使点大啫，我预测吓，其他嘢唔敢预测，天气够胆预测。今日都出猛太阳啊，希望大家如果早到少少起身啦，做一啲伸展运动啊，或者去公园咧行个靓嘅晨运，跟住咧饮杯靓嘅咖啡啊，或者奶茶咧先开工咧，咁就迎接一个 good morning 啦。好，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好嘛？唔该晒，唔该晒， 好啦，咁而家就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嘅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嘅，晚上咧就会有薄雾嘅，咁最高气温系28度，吹微妙嘅风，东风啊，东至东南风啊，咁展望未来咧， 吹轻微啊， 系系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系大致多云嘅，而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星期六初时咧就系有一两阵嘅骤雨。 现在室外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6%。 我看不到嘛。 晨光大学， 好啦，朝早嘅晨光大学啦，咁啊7:20嘅时间，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咗咧就系注册中医师啊陈佩斯医师喺度嘅，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啦，早晨 Vicky， 早晨 Terry， 早晨，我先要帮阿钟哥问一问啊，因为头先我6:30钟到嘅时间咧，咁啊柏元浩打俾你，咁啊同阿钟哥倾偈啦，咁啊讲开呢个失眠嘅问题，咁佢就叫我喂，不如问下 Terry 啦，睇下佢知唔知道有冇啲穴位咧可以按一按，令到个人啊好瞓啲，有冇其实呢啲方法噶？ 通常咧，我哋咧瞓得唔好咧，系个人咧未去放松啊。咁而咧，我哋通常我哋觉得佢未放松嘅时候会头昏脑胀，因为有时咧瞓喺度好想瞓，但系又好攰、哦，但系又瞓唔着啊嘛，嗰下系咪？ 系啊。 通常咧，你摸下个头咧，头会好胀噶。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咧按摩多啲头部，或者攞咧梳头啊，令到咧嗰、那个头皮嗰啲气血循环好啲咧，好快咧个人就会比较放松到咧、哦，就容易有睡意噶啦。 哦，梳头都得，咦系、哦，头上面有好多穴位噶嘛。 系啊，冇错，因为我哋如果用手指揿嘅时候好攰啊嘛，咁梳嘅时间咧，你梳落去嘅时间就已经即系帮你按摩咗头皮，所以咪有啲养生方法咪叫大家咧多梳头嘅，其实系咁嘅意思啦。 哦，哎呀，我终于解开一个谜团啦 ，Terry， 我见好多嗰啲灵异片啊，嗰啲鬼片咧，成日都话半夜三更啲人喺度梳头咧，其实系因为佢哋瞓唔着啊， 所以要按摩下个头， 所以佢哋按摩下个头， 所以嗰啲按摩梳都系有用噶， 系咯， 系咪啊？ 应该个套路就系咁。 所以我哋就唔好睇鬼片啦，睇咗我哋睡眠嘅 吓。系啦系啦，晨早嗱，我哋就唔系讲鬼片嘅。其实今日咧就想问一问 Terry 咧，关于啲水土不服嘅，因为好多人可能会去外游啦，咁啊或者翻到嚟嘅时候，或者啲外国游客嚟到香港又水土不服嘅，系咪啲水咧可能饮落去嘅时候就觉得唔系咁啱自己个性胃啊咁样。好啦，咁系啲乜嘢嘅人比较上容易水土不服嘅，同埋系啲咩成因会令到会咁样？水土不服系咪又真系会净系会屙呕定系？定系屙唔出，净系得个痛字咁样嘅咧吓。 嗯， 啊，其实头先你所讲嘅都系啱嘅喎。嗱，我哋咧由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因为我哋而家喺搭飞机啊嗰啲咧好快啊。咁所以譬如我哋好多人去，譬如可能去 九寨溝嗰啲咪比較高啲嘅地方啦，咁、 哦、 你自有不適啦。如果你其實慢慢行上去啊，或者揸車上去，都當然好耐啦，咁、其實呢個不適係會減輕啲，因為你慢慢慢慢去即係去變化。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太方便咧，就容易有唔舒服啦。咁唔舒服嘅原因係點啊？點解有啲人有啲人冇事嘅，有啲又好容易即係會唔舒服咧？就係、是、咧，中醫講咧就係、是、個脾胃嘅問題。 咁其實係繼續 係。脾胃咧，脾就有一個咧，即係有個協調嘅作用嚟噶。咁、如果一個脾胃比較渣，咁有個新嘅地方嘅時候，佢適應唔到咧，咁就容易有所謂呢個水土不服啦。咁點解你叫水土咧？土咧其實係乜嘢嚟嘅咧？其實中醫嚟講咧，脾胃都係屬土噶。咁、所以咧，嗰啲嗰個脾胃虛弱嘅時間咧，唔舒服咧就容易有脾胃嘅問題啦。咁頭先小白講咗啦，喂屙嘔啦，其實一個上一個落啦，下面喂佢唔舒服喎，容易屙啦，或者咧喂。唔舒服咧，上面喺上面嘅位置咧，咁个胃呕出嚟，亦都可以咧系唔上唔落嘅，卡住喺中间嘅，譬如喺个胃哇顶住啦， 系啊，顶住咁 样，我唔出呢啲，其实仲辛苦啊，系啦，呢个就系胃痛啊，或者肚痛啊，呢个都会有噶， 系啊，即系唔上唔落仲辛苦， 顶住系咪咯？焗住又唔想食嘢， 系啦， 系咪宁愿佢屙咗出嚟清晒佢，系咪啊？ 系啊，呢个紧要啊吓， 系啊，咁其实肠胃不适 Terry 大概有冇话分边几种噶？ 其实就主要头先嗰几种啦，咁当然可以捞埋一齐嘅，即系咧又屙又呕又得嘅，呕完喂，仲有啲嘢又排唔清又得嘅，咁当然希望呢个情况少出现咧，又唔系好辛苦啦。你去旅行嘅话咧，你几日咧就冇咗噶啦。 系啊， 有冇啲咩方法？ 系啊，应对方法好紧要， 舒服啲啊嘛。 系啊，即系你冇理由自己针灸嘅。 去旅行嘅时候顶住冇得食嘢啊。 系啊， 系咪？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出门嘅时候要预备一下嘅。咁我通常咧叫patient 啦，出门嘅时候带几样嘢嘅。第一暖包系啦。第二咧就系姜茶， 姜茶 好方便啊嘛。系啦，跟住咧仲有一个就好出名嘅，叫做藿香正气散。 我记得叫咩话？讲多次先。 藿香正气散。 藿香正气散。 系啦，咁佢可以有软装啦，或者咧有液体，不过软仔啊，或者咧。可以叫醫師開一啲粉劑咧，即係好似藥粉咁樣啦，濃縮中藥咧，咁亦都可以方便去攜帶嘅，係啦。咁有啲咩用咧？咁樣，因為我哋講水土不服啊嘛，頭先講屙嘔啊嘛，咁其實藿香正氣散咧，正正就係處理呢一啲咧屙嘔啊，或者咧即係腸胃型嘅感冒啊，輕微可能有少少唔舒服啊，或者作發少37度、37.几少少消化咁樣嘅情況咧，咁啊藿香正氣散係非常之好嘅，係啦。咁亦都有啲 patient 咧，或者咧有啲朋友仔，喂去旅行咯噃，咁梗係你知啦，又忍唔住食啲生冷凍嘢啊，或者好多好食嘅嘢咁啊，咁食完之後咧，哎呀弊啦，咁啊食得太多啦，咁於是咧就腸胃唔係幾好啦，亦都可以食藿香正氣散嘅。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頭先講啦，姜茶都好好，因為你唔會不停喺度。食藥噶嘛，係咪？你食藥都係一日兩三次到嘅啫。咁亦都咧，姜茶可以飲多少少啦。譬如咧，你因為個姜咧入邊有黑糖，姜茶入邊有黑糖啊，同埋姜啦，亦都可以暖胃，令你舒服啲。飲啲姜又會好啲。亦都咧，通常咧，你摸下咧，屙嘔嘅時候咧，肚仔都會比較凍噶。咁所以我哋可以熱敷個肚仔啦。咁所以有個暖包啦。所以我建議啲 patient 咧帶呢幾樣嘢嘅。 Terry 啊，我如果我譬如我頂胃啦，以為自己咧食嘢咧消化唔到，咁我飲茶其實會唔會影響咗嘅咧？ 你飲茶非常之好噶喎，因為咧你頂住啊嘛，佢就卡住咗啊嘛。咁咧點解我哋有一種飲茶係會消滯咧？就咁解啦。咁啊常見咧，我就會叫大家咧即係飲普洱茶嘅，因為普洱茶比較温， 正氣啲係咪啊？ 可以咁講啦，係啦，因為咧有啲人咧體質比較唔係幾好嘅時間咧，飲一啲綠茶咧容易暈啊，係啦，咁所以普洱茶一般就冇呢個問題嘅，咁所以可以即係考慮一下，即係可啊帶茶包都可以啦。如果話哎呀驚自己頂住啊個胃啊咁樣， 係咁啊，除咗普洱之外咧，譬如有啲西茶都有分啊， 紅茶嚇 係啊，即係譬如英式嗰啲紅茶、 白種茶， 係啊，咁其實又得唔得嘅咧？嗰啲紅茶同普洱茶 嗱，我嘅經驗咧，我覺得咧西紅茶咧，齋飲西紅茶咧都係比較涼嘅，咁但係都有個方法嘅。啲我哋咧加檸檬嘅，即係檸檬茶咧，熱檸茶咧都可以咧對譬如感冒初起啦，對喉嚨都會舒服噶。檸水啊或者熱檸茶係啦，咁亦都咧如果我都好滯喎，我唔想普洱茶喎，即係 熱檸茶都可以考慮一下，或者熱檸水都可以考慮一下。 哦，咁我成日聽啲人講話咩誒熱檸樂定熱檸薑嗰啲 friend 啊，係啦，咁其實呢啲咧，即係中醫角度嚟講，我諗清朝冇可樂㗎，咁佢哋又即係得唔得嘅咧？其實呢啲。 薑可以啊，譬如熱檸薑啊，咁你咪沖埋都係薑都有呢個作用噶嘛。薑佢有一個溫中嘅作用啦，即係你係咧嗰個胃唔舒服，點解佢唔舒服啊？因為佢寒咯，佢寒就做唔到嘢啦。咁所以薑有一個暖胃嘅作用喺當中，亦都可個胃好咗啦，暖咗啦，咁佢咪可以分循啊做嘢啦。係 啊係啊係啊，咁可樂嗰啲得唔得㗎？如果你即係佢煲完咁樣就又加檸檬又加薑咁。其实得唔得嘅咧？嗬， 其实我就怕佢白砂糖太多太甜咧、反而有另一个问题，你系咳嘅啦，系啦，冇错啦。假如一样到另一个问题发生，就唔系几好啦。 嗯，咁另外再问多一个咧，就系、是、穴位。其实有冇话即系我去到外地水土不服，有冇啲咩按下揿下个肚啊，定顺时针、逆时针搓下佢啊？有冇呢啲咁样嘅讲法，又会令到你好啲嘅咧？ 嗱，呢个咧。上肢嘅位置叫內關，內關咧其實喺我哋手仔咧，即係可以大家 search 下啦。手仔咧，呢個掌心向上嗰啲位置啦，咁樣就有呢個叫內關嘅作用咧。佢特別咧係對止嘔啦，有時咧啲人暈車浪嘅暈船浪咧，可以撳呢個內關嘅，即係嗰啲咩止暈帶咧，即係扣住嗰個位置，基本上就係撳住內關穴位嘅。 有冇話撳幾耐㗎？ 通常你感到你唔舒服啦，即系唔舒服，即系舒缓咗啦，咁样咯。 系咁，如果你话头先我如果我出门有呢个暖包嘅，我又只手咧系攞住呢一个暖包，即系令到个手掌心有一种暖和嘅感觉，其实又帮唔帮到手嘅咧？ 通常我就叫咧接落个肚仔度咧，继续。系啦，就上牙或者个胃嘅位置都得嘅，然后你就继续去揿嗰个穴位。 哦，咁啊双管齐下咧，咁啊你水土不服嘅情况就应该可以解决咗噶啦吓。 系顶住先啦， 顶住先啦，都好紧要啊。好啦，咁啊同阿 Terry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 Terry 就走咗啦。系嗰阵时水土不服咧，如果你去到外地又冇乜啲特别嘅方法咧，都几麻烦啊。因为当地嘅药咧，其实你未必啱用嘅。咁如果我哋本身都已经譬如我哋中国人习惯咗咧，就系用啲中医嘅方法解决嘅话咧，咁啊头先譬如 Terry 介绍咗几个计仔啊，暖包啦。姜茶啦， 系啦，茶包啦， 系啦， 好理嘅， 冇错啦，咁啊都不妨咧，大家可以试一试，仲有一个穴位啊吓，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啊，听听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三名男子，涉嫌与元朗一名男子被人持刀袭击的案件有关。案发在昨日清晨5:00，元朗教育路一间酒吧的负责人报案，说一个男人在上址被6至7名男子用刀袭击，原因不明。涉案人士之后坐3架私家车逃去。遇袭男子31岁，事后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警方調查之後，昨晚在天水圍和元朗一共拘捕3個介乎38至40歲的本地男子，涉嫌有意圖疑傷人，全部被捕人正被扣留調查，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美國總統拜登抵達貝爾法斯特，展開北愛爾蘭和愛爾蘭4天訪問。英國首相辛偉成到機場迎接拜登，之後坐車前往下塔的酒店。拜登呢次訪問北愛爾蘭的主要目的是出席紀念貝爾法斯特協議簽署25周年的慶祝活動。這份協議在很大程度上結束了北愛爾蘭長達30年的流血衝突。而在他抵埗之前，當地警方在倫敦德里附近一個墓地發現4個懷疑管狀炸彈。警方說事件與星期一襲擊警方的示威者有關。當日一批反對貝爾法斯特協議的示威者遊行期間向警車掟汽油彈等物品。白宮官員表示，雖然存在恐怖主義威脅，但拜登仍然非常樂意進行今次訪問。巴西總統盧拉今日起率領龐大代表團對中國進行為期4日的國事訪問。巴西外交部主管亞太事務的副部長薩博亞表示， 劳拉斯访华是他今年一月就职以来首次出访西半球以外的国家，是具有经济、贸易和政治重要性的国事访问。期待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系大致正常，九龙入口方面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喺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而家龙尾喺兆康港铁站。封路情况，观塘嘅康宁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康宁道上行去返联合医院方向近住协和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旺角道有渠务工程进行，旺角道去返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车辆不准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而沿广东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行驶嘅车辆亦都不能左转旺角道，咁大家都要留意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运输署提醒你，在长假期，各边境管制站都会非常繁忙，要过境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或者其他过境巴士，亦或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二台话你知。 哇，咩事咁高兴买咁多嘢啊？ 买嘢俾自己需要原因嘅咩？ 你咁鍾意买嘢，19号至22号可以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行下喎。 哦，你係想叫佢去香港礼品及赠品展？ 冇错，礼品及赠品展会有多个国家及地区嘅参展商带嚟佢哋嘅品牌嘅优质产品，包括时尚精品、摆设、装饰品、文具、婴儿用品、商务礼品、办公室用品等等。 都好啊，除了我可以买嘢俾自己之外，我公司諗住做一批新嘅宣传赠品，我可以去睇下而家兴啲乜嘢，做个参考都好啊。 想睇新嘢就啱晒啦，因为呢个展览都吸引到好多初创企业参与㗎，佢哋仲会即场介绍佢哋嘅最新产品添。 好，等我19号至22号就去会展睇下呢一个香港礼品及赠品展先。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晨光第一线、风 show 快活人、美电康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呢位就係、是、 周若 係 咪？為咗見到你，我算係去咗三分之一個中國。 唔關我事，應該係佢唔想我哋見面啫。 唔係，我同捷科方面傾過兩次，希望由你代表參與三科項目嘅競投，結果都石沉大海。你真係好難醒啊！ 國劇830輸贏，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點半，港台電視31， 凌晨12點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晚上咧就会有薄雾嘅。最高气温咧系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嘅。而星期六初时咧就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嘅天色咧就会逐渐好转噶啦。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4%噶。 咁啊，今朝啊，阿 Vicky 读天气嘅时候咧，我哋简称叫哈碌咁样啊，咁啊要改啊。咁你想用我哋呢个行头老 pat pat 嘅方法帮你改啊，定还是用传统教育制度去帮你改呢？ 老 pat pat 同传统教育有咩分别啊？ 我都想听下， 好唔同噶。 我不知道有咩分别。 如果传统教育嘅方法咧，就系话你呢度唔识啊，读错咗啊，罚抄十次。咁即系你而家读十次嘅呢一个天气啦，咁你仲读十次，咁用呢啲方法改咧，呢个传统啲啊嘛。咁如果用呢个行头老 pat pat 嘅方法咧，就系、是。即系俾说话你听， 系 点啊？读掂未啊？读掂先叫我啦，我出去食饭先，即系嗰啲咁样嘅咧。 我宁愿用说话听， 好过读十次咁样系嘛？我哋嗰阵时最兴噶嘛， 动力嚟嘅系一种。 唔记得台词咧，啲师傅就话：点啊？技术未啊？我出去食饭先，技术先叫我入嚟啦，即系嗰啲咁样。 尤其啱啱入行嘅时候啦，中哥尤其啱啱入行嘅时候， 而家都有噶， 依家唔， 而家到我讲啊嘛，嘛技术未啊， 技术未啊， 食饭先啦。 但呢个又好基本嘅，即系关于演员技术对白先入去剧场嗰度，系咪先？咁啊，所以。万丈高楼从地起啦，咁啊一步一步嚟啦，咁啊我哋节目都希望一步一步进步咁样。嗱，今日讲下呢个啦，即系 阿 Vicky 系咁上下噶啦，睇到啦， 唔系嘅，唔系嘅，佢都有佢嘅潜力嘅，佢都有佢嘅潜力嘅。OK， 加油，俾心机啊，同埋啲听众讲先，咁啊努力加餐饭都系香港人精神啦，咁啊揸的士都系啊，咁啊揸到几转啊，赚到几转钱啦，咁啊想讲下的士司机，咁啊近排自己咧都搭多咗的士啦，咁啊有两个发现。第一个发现咧就系、是其实个支付系统咧，都唔太流行嘅。有阵时候你手上边咧现金不足咧，佢都系要搞好耐咧先可以俾到钱咁样咯。咁你以为架架车都安装咗呢个八达乜嘢嗰啲啦？原来真系唔系，系啊，都几难。 有啲仲系收紧现金噶嘛？ 系啊，你知道我哋呢啲有形有款冇现款噶啦。 不过我试过就系、是、问佢有冇转数快咯。 系啊系， 因为我真系冇 cash。系啊系 啊， 跟住我有啊有啊，跟住我就即刻揿电话俾佢。 系，同埋你唔可以年龄歧视。我见过一个咧比较后生嘅师傅，我谂住佢乜嘢都有啦，一部电话乜嘢 app 都有。唔得啊，我冇噶咁样。啊，反而咧有一次有个叔叔咧。我就同佢讲啊，叔叔啊，我其实得百零蚊喺荷包咧，如果可以，你收唔收其他支付工具？我得，帮你搞啦。呀，好快， 我 好醒目 咧。佢见有啲朋友嗰啲的士大哥系咁嘅，点解佢会冇咧？ 系 冇啲支付系统咧？第一，可能佢嗰间咁啱咧，系顶人嘅。咁嗰些嘢咧。佢唔用嘅，所以佢嗰間佢就變咗淨係收 cash。 不過如果你話坐的士咧，咁我通常上車之前我都會睇一睇自己銀包夠唔夠錢先，因為我又你知我又唔用電子支付工具噶嘛，我會睇咗銀包究竟有幾多錢，夠唔夠搭，我先要即係夠膽折。如果唔係，喂都係碌翻落去港鐵咁樣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又要搭的士，即係可能環地區啊問題需要搭的士，而咁啱又冇櫃員機，又咁啱身上面得咁多錢， 係 咁我都會照折。不过咧上车之前我就会问佢啦，嗱师傅，我得咁多钱，我要去嗰度，去唔去？ 哦，去唔去到？ 去唔去到？ 你带到啲师傅啊，因为通常啲师傅问你噶，即系话去边啊，跟住你话过去。 唔去，唔去，你带翻佢转头可以系啊。 我嗰次我就系唔知试过两次就系咁样咧。咁我师傅话一个咧就话喂唔得，咁啊走咗噶啦。 系， 即系佢都会话俾你听，喂呢个价钱唔得。 系啊，唔够钱啊嘛， 同埋都唔啱噶嘛，即系我真系俾唔足个车费啊嘛。咁另一个师傅就诶得啦，争少少上车啦咁样。 哦， 冇错。 有阵时咧遇到呢个情况咧，我就会主动同个师傅讲声先啦。我。唔够钱嘅、如果唔够钱嘅话咧，一阵间咧，你就要喺隔篱嗰两条街兜一兜我，我去揿埋机先。 啊，呢个又得， 系啦，系啦，咁佢哋通常都 OK 嘅，即系唔会觉得你落咗车就走咗人。 不过当然啦，嗰、那个上下波幅你即系差幅你唔可以兜多过10蚊咯。呢、个如果争50蚊嘅，咁我都自己都唔好意思。喂，阿师傅争50蚊，我自己都唔好意思啦。 不过依家都好多便利店嘅，喺便利店攞钱都得嘅。不过就纯粹想提出一样嘢、啊，其实。的士想普及化个智能系统都系啱嘅，咁不过即系小白讲都讲咗实况啦，你可能有啲系顶更嘅，可能日更嗰个冇去安装，咁你夜晚嗰个亦都用唔到啦，咁即系类似系呢啲咁嘅情况啦。嗱，不过咧近排咧网上有个热话咧都值得去分享，我估计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或者咧拍档们都睇过啦，咁啊有个的士司机咁啊分享自己咧近排啊收到啊呢个外币欧罗嘅经历，咁佢话咧，有一日就日间时间嚟嘅，咁啊车咗三个老人家，咁去饮茶啦，咁因为佢哋都真系去酒楼嘅，譬如乜乜乜酒楼嗰度啦，咁啊个路程好短嘅啫，咁啊途中咧亦都冇交流嘅，即系的士司机咧亦都冇去搭讪，即系话。点啊？系咪依家复翻上饮翻茶好开心？又冇讲呢啲。咁如是者，嗰三个老人家亦都冇同佢讲呢一类咁嘅嘢。话即系有阵时我哋叫做上到的士会同个的士司机打下牙教噶嘛。话点啊？生意有冇好咗啊？都肯自由行咁样。我好中意问嘅。 我都会够听倾偈啊。 系啊，因为比较friendly 啲啦。第一，第二就系我都想了解个行程行程啦。因为你始终好贴地噶嘛，个市好。的士师傅就好噶啦，即系讲就咁讲。好啦，跟住咧到达之后咧，啲长者咧就攞咗两张20蚊纸，咁啊的士司机以为系港币啦，结果咧系欧罗嚟嘅。咁咧亦都系的士司机入行以嚟咧第一次咧收到外币咁样。 面值几多啊？ 20蚊，咯，即系两张20蚊啊，夹埋 400几蚊。 系啊，系啊，系啊， 400蚊到啦。 系啊，系啊， 系。 系啊，劲噶，系啊，劲噶。 佢本身嗰程系长途车嚟噶， 短途，短途， 短途都咁多。 短途，短途差唔多。短途依家我都话大角咀去尖沙咀去尖东做嘢，都讲紧60-70蚊车钱。 系啊，但系佢攞20蚊欧罗， 20-24， 系啊， 系啊，300几-400蚊噶。 佢系本地老人家嚟噶， 或者佢攞错咗。 我觉得嗱，或者我觉得同埋网民都觉得，因为咧原来20蚊欧罗咧，个20蚊个字咧又带个港字。第二个颜色上面咧，亦都似香港啊港币嘅20蚊纸啊， 即系嗰个会怀疑嗰两位长者咧就攞错咗20蚊，以为系港币， 系 点知原来系欧罗， 系啊，咁啊，不过呢啲是爷非爷啦，可能即系阿的士师傅都系咁，佢都系立眼睇到啊，大概差唔多颜色，咁佢咪差唔多可能38蚊，咁佢啊。咁嗰个老人家话：喂，唔使找，咁佢咪一夜就怼咗埋去，咁就接下之期，咁都有咁嘅可能嘅。嗱，我唔觉得个的士司机特别贪心去喺呢一件事上面啦，即系一睇到哇正、啊，收到欧罗即刻代埋先，因为始终呢啲事咧。都几万中无一嘅， 可能佢 好老实 可能的士大佬都来不及反应啊，跟住嗰个两个师傅都落咗车啦，已经 系。系啊，我反而觉得咧，即系钟哥讲得啱啊。个的士司机第一，佢我觉得唔系话贪心嘅，同埋佢一收到系欧罗嘅时候咧，佢可能第一时间佢仲会谂，咦，佢哋系咪？我会谂假银纸个情况，即系我如果我系的士，我一定会 alert 噶嘛。 真定假 的？会唔系啦？真定假噶？你攞呢个咁大嘅面额，系咪想嚟搭我就算啦咁样？咁有好多呢啲，我情愿唔收。咁但系如果你见佢又好似冇乜嘢咁样， 我估佢系快啊！即系有阵时你知的士都货如轮转噶嘛。我一收咗，可能前边已经有另外一个女仔截住啦，急住上车啦，变咗个阿婆都未上车。有阵时都系咁噶。 我唔系唔一定噶， 系嘛？ 留意一下喺九龙塘呢、這个浸会医院门口落客嗰啲的士大佬啊，我成日都讲啦，佢哋好斯斯然噶，所以后边啲车成日顶住咯，即系斯斯然落客。 跟住我後面揸住又唔打燈喎，跟住停車喎，跟住我點樣抽頭出去啊？跟住落完車之後 打燈咧， 又唔開車喎，所以想等第二個 唔同地方唔同嘅， 好多的士大哥咧，當佢哋 好耐， 佢哋喺醫院附近上落客咧，係真係會慢啲嘅。咁呢個我係特別理解嘅，即係無論入邊咩係咩乘客都好， 你會分得出噶嘛？ 係， 即係佢係需要慢慢嘅，定還是唔需要慢慢嗰班你分得出噶嘛？ 係咁啊，師傅咧就即係佢都擺上網咁啊，即係你話半分享半耀武揚威都好啦咁樣。佢話啊，第一次入行咁耐，第一次收到叫做歐羅咁啊，即係下次唔使俾咁多 tips 咁啊。講真搞下嘅啫，嗱個錢咧係多嘅，但又未至於多得好緊要。當然有另一班嘅網民即刻喺下邊留言啦，話喂會唔會係偽鈔嚟㗎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好似小白頭先講啦，喂會唔會收到假錢啊咁樣？但係咧，即係根據嗰啲叫做鈔票專家講咧，佢話咧。歐羅咧，如果要做假咧，應該做啲面值大啲嘅， 就唔會做廿蚊。 係、哦、包括係五百蚊嘅歐羅。 但我睇以前嗰啲警匪片啊，嗰啲綁票嗰啲啦，咁跟住都會話啦，我要全部要曬細面額，唔跟 number， 容易曬， 係容易曬咯，唔跟 number， 呢個 俾人懷疑。 係呢、這個都係鈔票專家講啦，佢話。因此咧，20蚊歐羅嘅真實性咧係相對較高嘅，即係因為俾你整都整啲即係貴啲。不過咧，嗱講開呢啲，嗱當然你用假鈔，所有嘢都係違法啦。但係我都記得有陣時做晨光咧，我哋聽嗰啲新聞咧。有時都會話10蚊、20蚊都有假嘅錢幣、港幣喎，講緊係啊係啊， 中間10蚊嗰個係毫子嚟噶嘛？ 係啊。 冇啦，依家不過少咗人哋用嗰只硬幣式嘅10蚊，你都講啱， 因為驚俾人呃。 你留意一下咧，依家好似彷彿嗱，彷彿啫，淘汰咗嗰、那個十蚊，即係中間金色咁樣嗰、那個十蚊銀， 少咗啦， 少咗真係少 咗好多。 咁我使唔使儲起佢啊？我間唔中都會收翻一個半個。 如果靚嘅話，你不妨。储起佢啊，系啊，增值增值，等佢增值。 不过就系题外话，正话我讲到嗰个20蚊20蚊字咧，即系如果系嗰位的士师傅咧，你收到40蚊，你会点算咧？嗱，因为佢唔系佢喺本地唔可以流通噶嘛。 欧罗收到40蚊欧罗点算？ 点佢又唔可以香港？ 我找换店换翻钱咯。 但系40蚊你攞去找换，好似好少。 系噶，同埋佢会收咩噶？佢啲找换店收差池都收得多噶，收10-20蚊。譬如你换翻400蚊啦，佢收咗你15至20蚊噶，可能。 我用一个简单啲嘅方法，我有银行，如果我有一个外币户口，仲要系欧元嘅，咁我可以入落去啊。但系入40蚊，跟住又要做一轮嘢。咁呢个咪变相个揸住嗰40蚊系啊系钱嚟嘅，咁但系我又呢度使唔到，我换又好似有啲烦，咁点咧？咁咪即系变相多咗40蚊啦。咁不如咁样啦，嗱横掂都系啦，呢几排放假就兴大家去旅行，不如的士师傅提议你去一转欧洲， 系啦，可能嗰几位老人家咧。就是一啲預言家，或者俾一啲命運上嘅暗示佢，你去歐洲一定有福。 係啦，為咗 放鬆， 為咗使40蚊，於是用咗10000多蚊。 係啊，正所謂咩啊？即係你出豉油， 由我出雞 啊！ 镜平静一啲。每日放假行谂公司，浴室到个红日一支，大个声仔笑大声啲，其他芝麻挨冬天啊。树荫下吹风弹掉耳，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屋企冇事，放松拗肚脐，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有精力赶错事，越懒得你那坚持，越快找到那锁匙，面对焦躁恐慌，着件自轻自薄防毒衣，会屋企冇事，有心不怕迟，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当火星咁大当系粉刺，神马未曾望发红尘大事，我屋企冇事，再分享支持，把千斤重化作全部薄过纸，放轻所有事，大当火星咁大当系粉刺，愿每一日 7:54，陈大师 Eason 嘅作品咧， 系、啊、真系好嘢、啊，应该识嘅唔识，唔应该识嘅识，啊好嘢，好理唔到啊，真系 好厉害啊，好厉害， 多谢。 不过我又想讲下咧，其实而家喺内地方面有好多佢哋嗰啲小食店啊，甚至乎佢哋嗰啲叫珍珠奶茶店咧，其实系开到成行城市之余咧。仲越嚟越有特色，咁、個特色咧係第一，佢哋嗰個裝修好靚啦。即係如果你喺內地，我唔係純粹講話 take away 賣酒嘅話，你喺坐喺嗰度咧，其實個氣氛係好好嘅。即係你坐喺度又唔會有人趕啊，而且個環境亦都好舒服。有陣時仲有唔同嘅主題嘅，咁可能呢間 cyber 啲，嗰間可能綠油油啲，跟住嗰間咧就可能會係country 啲咁樣嘅。咁佢哋呢啲主題咧，其實都吸引到幾多年輕人咧，就追捧呢啲嘅飲品嘅。好啦。咁追捧呢啲飲品咧，而家嘅潮流咧，其實甚至乎好多香港嘅年輕一輩咧、原來而家嘅套路係咁嘅。以前啲人咧就帶貨喺帶貨嗰啲就喺香港掃一輪貨，就上翻去內地咁啊散貨。咁佢哋通常咧即係睇翻啲報道講咧，就其實佢哋走一轉咧，以前嘅年代就。其實都有差唔多接近7,000-8,000落樓嘅。好啦，咁一個月走四轉，一個禮拜走一轉咁樣嘅。咁佢 帶貨咧，我諗起電視台啲藝員而家都要帶貨。 哦，係啊，係啊。 我諗起第時可能阿陳豪咧都要好似咁樣啊，即係原來唔喺電視台帶貨啊，可能就係喺啲過境嘅時候咧。坐火車見到阿陳豪做咩啊？帶貨咯，做咩？ 佢哋 推車仔出嚟， 佢哋嗰啲啊，直頭喺個頻道上邊咧就賣貨， 嗰啲 直播 帶貨啦，嗰啲叫直播帶貨。 咁如果你話一般市民嘅嗰啲帶貨咧，咁你真係螞蟻搬家嗰一隻帶貨嘅。咁而家咧，其實個方向咧。開始有少少調轉，唔係話淨係內地嘅朋友喺香港想掃一扎貨翻上去，因為其實發覺個肉咧冇乜點有得食啦。第一，因為內地即係我可能阿歐都知，內地越嚟越多免税嘅營商方法，咁變咗香港對佢哋嗰個吸引力咧，其實某程度上係減低咗嘅， 同埋匯價啦， 係啦，咁呢個當然係會講啦。 有陣時人民幣 strong 啲，咁你港幣咪唔見使咯。有陣時港幣太貴，即係。前排我哋即係港幣跟美元掛鈎咧，咁港幣咪好貴嘅，即係有好多人都話：喂，開翻關都唔落嚟，意思係咩？我都有啲內地朋友佢都有講：喂，我落嚟香港啲錢唔見使啊，係啊，即係好彩依家係好翻啲，即係叫做美匯指數又低啲咁樣。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嗱，而家有另外一條嘅路，佢哋點行咧？就唔係話好賺錢嘅方法咧。不過咧，有啲人真係，反正佢每日都會上上落落咁樣咧。佢哋多咗一樣嘢就係、是。有啲年輕人咧，佢哋會拜託呢一班嘅朋友啦，網上面都話自己，我又要上去做啲咩，落翻落嚟咁樣，就會拜託佢哋咧， 去深圳嗰度咧，就買嗰啲當地嘅啲小食， 哦， 同埋譬如頭先所講嘅珍珠奶茶， 嗯， 係啦，即係買呢啲小食嘅，咁都係過到關嘅，係，其實佢哋嗰啲食品係過到關， 即 係佢 哋 就可以 係做代購啫，只不過 唔係嗰啲咩生琴啊，係 啦 係 啦， 嗰啲嚟嚇， 即係你就當佢個外賣去到灣區咁樣，即係話啊大陸有檔酸菜魚好食，係 啦， 咁佢就外攜翻落嚟咁樣，即係正正經經嘅， 正正經經，亦都唔係話即係酸菜魚都。大盤啊！佢哋嗰啲真係好細碟嘅啫，可能係一碟小食嘅精品，跟住另外就係搭多一兩杯珍珠奶茶咁樣。因為佢哋有啲內地叫出名嘅品牌嘅珍珠奶茶咧，其實原來喺香港嘅年輕一輩咧，好即係用翻佢哋嘅字，好火紅嘅。好多人咧係覺得佢哋嗰啲味啊搞得好啲，同埋嗰個概念啊，甚至乎個珍珠咧。是好食啲，就是因为佢哋上面喺内地嗰个装修好靓，佢哋个心又觉得哇上面好靓，都想试一试佢哋啲饮品，于是乎就开咗一啲咁样嘅路。 即系要对呢一啲嘅铺头，我都要讲声唔好意思，唔知点解咧，我仲未有一个引头啊，即系对珍珠奶茶咧，仲未有一个引头系哇好想饮啊，都仲未。 嗯， 即係當然飲過咧，但係飲咗，因為通常嗰啲飲管係粗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飲、 啊、 完我想試下咬咧，通常咬唔到嘅，因為管入。 唔係，等陣先， 入曬。 鍾哥幫你 book 翻個期先。唔係同你翻大陸咁樣啦，你整翻咗回鄉證先，你快啲整翻，因為嗱呢、這個都係延伸到討論嚟嘅，即係我估大家依家開翻關好多時候，你話啊小白講到啲咖啡咁好，或者啲茶飲店咁正咁啊，上去內地走一轉啦咁樣。咁但係你嗰個回鄉證你 check 自己， 因為有兩三年，可能大家咧冇去到咁樣出即係過關嘅時候，你唔會懷疑嘅。 過咗啦， 係啊， 過咗啦， 你又過 咗 啦，你青春過咗啦。过咗啦，我嘅青春都过咗啦， 我嗰张都过咗， 要快啲去。 而家排期排到七月啊， 八月啦， 已经。 等等先，唔同 Santa 唔同嘅，即系我都阿小华都睇咗啦，有几个 Santa 有香港岛，跟住有啲 啊 喺大连排队，等等成成。 沙田石门又有咁样。 所以嗰个珍珠奶茶，我话嗰一饮嗰时，好咁咪入吞咗落肚啦，跟住好辛苦先咪攞翻粒出嚟咬下啦咁样。 你想问啲易咬啲？其实建议钟哥咧，其实有多芦荟，佢唔用珍珠， 有嘅，有啲咬到硬到咧，好似橡皮糖咁样，我又试过。 系咪椰果啊？嗰个 系咧，珍珠奶茶咬到好似即系嗰啲橡皮糖咁，我又试过，大粒嘅又试过，细 粒 嘅 又 试过，但都系冇乜呢一个人头，暂时都仲 哦，同珍珠奶茶无缘啊， 都系斋饮奶茶算啦。 系，我都系中意饮杯斋奶茶。 咁咧，咁啊，朝头早大家会整翻杯靓嘅奶茶啊，开始今日嘅早上啦。依家咧就23度气温，相对湿度81%噶。 早上嘅时间8:10啊，咁有一个咧就系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咁啊嚟自港铁嘅，咁啊港铁消息就话到咧，荃湾站附近有信号故障，荃湾线来往中环站至到荃湾站嘅列车服务咧调整为每3分钟一班车吓，咁啊喺呢个荃湾线嘅来往中环站至到荃湾站嘅列车服务咧调整去到咧就每3分钟一班，咁啊大家留意住啦，预松翻啲时间啦。 咁啊港铁方面就咁嘅情况啦，同大家跟进下股市先啊，8:10今日继续请嚟嘉宾啊，有香港股票。 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睇到琴日咧港股表现咧，报章形容啊虎头蛇尾，咁不过咧有一个板块咧都升得好好嘅，咁啊内房同埋物管啦，咁啊转个头先同 Kenny 去跟进一下吓，咁啊见到咧即系原先咧最多升400多点嘅，但系咧未试嘅时候咧就即系冇升咁多啦，成交金额咧就1268亿啊，咁假期过后港股系咪有复活嘅迹象啊？而你嘅睇法系点啊？你又点去分析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好似我哋琴日都分析过嗰、那个情况咧，就系睇翻咧嗰个市况方面咧，我觉得就系、是出现一个好可能想突破，但系不过咧就好似即系琴日咁讲，21000点呢啲位咧都系要睇一睇，即系你成日我哋都讲咗成两个礼拜啊，咁就系讲紧21000点同埋50天平均线嗰啲啦，咁就好近啊，差即系几百点啊，差有时差几十点，但系你过唔到就系过唔到，咁好似琴日咁样就其实虽然好似一开头咧都好似好劲咁想突破啦吓，咁但系结果都系就滞翻喺21000点楼下。咁所以暫時我覺得個勢頭咧都係喺翻呢個 range， 不過咧就即係喺假期嗰時間咧就比較即係之前就比較淡靜啲，成交比較少啲啦，咁啊更加難突破。但係而家我覺得我感覺上啊，佢係個指數係想突破嘅，但係破唔破到咧，或者邊一日破到咧，可能都要睇咯。 咁如果係唔知嘅，我試下問 AI 先。因為而家有啲咩咧，就問 AI 咁樣咧。咁而阿里咧推 AI 呢個通二千問咧，哇，都話我要都要搞 AI 嘅嘢啦。咁即刻咧，哇，又過咗紅底股咯。咁即刻會唔會因為呢啲 AI 嘅即係元素喺度可以提高一線咧？阿里， 我諗而家就真係叫一定要人有我有咯，最基本要有先啦。即係你你嗰個 AI 或者你出嗰個能唔能夠推動到股價，或者會唔會有一個新嘅 business model 帶翻嚟未知，但起碼你要有啊嘛。咁你而家阿里方面咧，佢而家新個 AI 都係即係開始接受一啲係機構客户嚟到去做即係登記測試啦。咁你知 AI 嘅話咧，都話明人工智能啊嘛，咁佢都要學習噶嘛。即要學習一啲係啲人 input 落去嘅話咧，佢先識得咧就係去即係好似小朋友學咗嘢之後咧，佢先要識得去做一個考試啊，或者係識得嚟到去應對一啲新嘅嘢噶嘛。咁所以而家我覺得都係個學習嘅階段喺度咯。咁但係都係嗰句，即係好似之前我哋譬如分析ChatGPT 又好，或者係商湯方面啊，或者係百度嗰啲系統都好，最緊要有冇應用場景俾佢應用得到。如果你齋係成日同佢問嘅話咧，你問得多都悶啦，即係好似 Siri 咁，你初初玩就好好玩嘅，問下我係邊個啊，問下今日天氣點啊咁樣。但係你問下問下，你都冇乜興趣噶嘛。咁一定要係幫助到你生成啲新嘅嘢嘅話咧，你先至係個使用量係會高咯。不過我諗咧，你睇翻阿里呢個咧，似乎個趨向咧，佢就係應用喺佢哋嗰個係Office 嘅系統咧，嗰、那個叮叮啊，即係阿里叮叮嗰度咧，就可能咧就係、是。幫助咧一啲，你知嗰、那個阿里叮叮方面咧，其實都幫助好多內地一啲企業，香港就少用啲啦。但係內地好多企業方面咧，譬如開一啲係電話會議啊、視頻會議啊，或者一啲文秘書嘅服務啊，譬如你開會議，佢又好勁，可以即係喺個會議裏面，你以前要請個秘書翻嚟咧幫你 take minutes 噶嘛，而家唔使啊，個系統咧就幫你 take 咗 minutes 噶啦。你開完會嘅話咧，就自然咧就有一個係會議記錄方面咧，就係 send 到你參與嘅人裏面嘅啦。咁你慳翻啲秘書嘅工作啊嘛。咁啊，佢而家呢個咧，阿里嗰個類似 ChatGPT 系統嘅話咧，都係似乎想應用喺 Office 個系統裏面多啲。咁呢個係好嘅，即係幫可以令到啲參與嘅企業方面咧。將個營運成本係降低咯，咁呢啲咪真係有個新嘅 business model 咯。 但係 Kenny 啊，咁我而家應該請個秘書定還是裝呢一個 AI 系統咧？ 都要請嘅秘書， 都要請嘅， 請個秘書看住阿千文咯。 係啊， 仲要 我覺得咧，而家啲咁嘅即係AI 或者ChatGPT 嘅系統出現咗之後咧，其實就會令到咧嗰啲工種啊，就會變成一啲係。專業化啦，即係更加係專業化。譬如一般過往純粹做啲文書嘅秘書啊，或者聽下電話嗰啲係reception 嘅話咧，可能就要被淘汰啦。咁但係剩翻落嚟嗰啲嘅話咧，就可能嗰啲係高端啦。高端就話可能咧就係做啲更加高增值嘅嘢啦，可能幫你係去見客啊，或者係一啲係甚至無係業務上面嘅嘢，或者喺嗰、那個 顏值上面是高端啦，咁先至可以令到令到有生存價值啦。 嗯， 係啦， 吸引吸引 係啊。 嗱，即係將美貌呢樣嘢點樣融入去一個專業嘅分析咧？ 而家 你做到啦， 美貌與智慧並重喎。 係啊，真係要揾食艱難， 揾食艱難， 大家咁話啦，係 啊， 大家咁。 我諗除咗秘書呢行之外咧，阿 Kenny， 其實我哋都見到咧喺好多嘅汽車製造商，佢哋都引入咗好多 AI 喺入邊啊。咁係咪即係譬如商湯咁樣？咁有好多同其他大手嘅車廠又合作啦，各樣嘅問題又或者亦應運而生啦。系咪嚟紧连啲司机都失业，定还是我哋纯粹睇翻啊佢哋嘅成个板块嚟讲都做好嘅话，又可以啲司机失业又揾个方法对冲下咧？ 我谂可能司机咧又变咗更加专业化，好似飞机师咁样。 系啊， 讲真，你飞机你其实都有 autopilot 噶啦，你架飞机飞咗上系天空嘅时间话咧，机师所要做嘅嘢就相对嚟讲唔系咁多噶嘛。嗯、但系你而家其实而家现今世代嗰啲智能驾驶系统嘅话咧，有啲甚至乎你嗰个手咧都要继续摆堂台度，虽然你需即系唔需要去即系控制架车，但系你唔可以两手翘埋啊，或者系冇人坐喺个司机位嘅，因为始终你系有发事件嘅时间嘅话咧，可能嗰个系司机方面咧都要系架控制翻个车，即系飞机师一样啫嘛。你睇电视都系， 系啊系啊。 如果系有咩事嘅话咧，嗰、那个都要攞翻 control。 Emergency 咁。 嗯，咁啊，睇下会唔会系往后嘅世代啦，即系都会扩展到喺个科技领域嗰度啦。嗱，Kenny， 今日咧我哋科技星期三，点解咧？啊，琴日咧特首李家超先生咧都出席咗呢个香港 Web 3.0 协会啦，嗰成立典礼啦。咁啊，睇到成日都会喺节目同你喺度倾嘅呢个 Web 3.0 啊，就唔系净系话即系嗰啲虚拟货币啊，咁虚拟资产啊，或者区块链技术点样应用得到啊？你嘅睇法系点咧？依家系咪叫做一步一步咁样，香港都成为到呢、這个叫做虚拟资产嘅中心咧？有机会迈向咁啊，交俾你去讲下，唔该。 好啊，其实嗱，我觉得咧，就如果配合翻国家嘅发展嘅话咧，其实我哋可能就更加多講多啲係數字資產，即係其實喺內地方面咧，香港就可能叫虛擬資產啦。但係虛擬嘅話咧，大家就可能覺得好虛咯，聽落好似即係冇乜特別實際嘅用途咁樣。但係咧，數字就唔同啦，就係、是、數字化咗嘅話咧，就令到咧嗰個係經濟效益係提升啊，成本係降低啊，或者係甚至乎可以有啲創新嘅嘢發展。所以我覺得未來可能會越嚟越多用數字資產或者數字化呢樣嘢咯，咁我諗呢個係配合國家政策嘅，即係我哋之前都講啦，國家其實佢發展嗰個數字經濟方面咧，其實而家已經佔咗嗰個係 GDP 去到去三成幾四成以上噶啦嘛，未來可能會進一步係再增加嘅，咁所以變咗咧就有一啲同可能金融相關啊，或者同一啲係頭先講嗰啲數虛擬資產嘅投資相關嘅嘢嘅話咧，可能佢更加多會擺喺香港度做，因為始終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啦、啊，咁同埋係風險管理啊、資本帳等等各樣嘅話咧，都係比較適合地去發展呢樣嘢嘅。咁我覺得最終極嘅目標嘅話咧，其實就係貨幣上面啦。咁嚟緊其實你而家都聽得越嚟越多聲音咧，香港要發展數字貨幣啦，包括就係港元嘅數字貨幣啦。咁最後嘅話咧，如果港元數字貨幣係成功嘅話咧，我相信係會應對翻咧，就係發展翻人民幣嘅數字貨幣。其實琴日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都有一啲大人物出嚟講，就係話香港要發展成為一個更加大嘅離岸嘅人民幣中心啦，同埋更減少依賴美國個 SWIFT 個系統啊。咁所以數字化貨幣嘅話咧，其實係一個出路咯。咁依個我諗都對香港帶嚟一個契機，因為以前可能就我哋啱啱入行冇幾耐嗰陣時，就係香港嘅契機就係幫國企啊、幫內地方面咧就係融資上市啊嘛。咁而家另一個新嘅大嘅金融契機就係話嗰個數字貨幣啊。 嗯，咁睇下可唔可以喺金融领域上边咧开新篇啦，咁啊迎嚟更加多嘅机遇啊吓，咁啊都系好事嚟嘅。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晒 Kenny， 下个礼拜再倾咯。 唔该晒 Kenny， 唔该 Kenny， 拜拜。 一台新声音， 大家好，我系新时代奋斗者嘅 Ficky 林咏仪。平时我就最中意捐窿捐罅发掘新事物啦，而你可以喺逢星期三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同埋星期六下午三点到五点，150遇上170听到我嘅声音。想知我发掘到啲乜嘢好嘢同大家分享，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二台新声音。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與其講話即係咁多著數咧，不如講下啲生活理財嘢啊。咁啊，今日有報章嘅頭版咧都講咗呢個全日任拍有蠱惑啊，埋單中伏咧貴三倍。你以為咧，即係呢個日租啊，午夜時間咧，佢會轉一聲咧變咗時租喎。即係有啲咧， 過咗時間啊嘛，係嘛？ 過咗之後咧，佢就開始用一個比較貴啲嘅價錢去計。 過咗咪計翻時租嗰個價錢咯。 係啊，咁但係咧，佢有陣時啲條款細則寫到好細噶嘛，即係你但係啦，即係你哋做車主或者駕駛人士都知道，有陣時你入到嗰個停車場原先你話啊拍開你就知道個價錢啫，有陣時你素未謀面，好少去嗰區嘅，見到哇大大隻字寫住。日拍啊，全日任拍$185，咁你谂住点啦？即系好过食张320啊，咁你拍入去咯。点不知你出嚟咧成$400+嘅，有机会系咁样咯。咁所以咧，呢啲叫做停车场嘅投诉咧，你会发现都几多啊，几多啊？近排有发现呢一样嘢。 即系呢个第一样嘢，大家真系好似阿欧华仔望清楚先啦。咁好多时最常见嘅时候咧，就系咩咧？咁譬如你拍，譬如香港岛啊，特别港岛区停车场咧，咁佢会写嗰啲价钱噶嘛，有时写睇。$24，哇！$24港岛区好平， 系啊系啊， 原来$24 hyphen 半小时， 哦系啊，有啲停车场咧，佢直头话俾你听，可能$8咁样，你一见到即刻共入去啦， 系啊， 15分钟， 系 啊，哇，15分钟我都见过，不过先睇睇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咁啊港铁嘅消息嚟嘅，荃湾站附近嘅信号故障已经完成复修啦，完成复修啦，荃湾线列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噶啦吓， 咁啊即系。呢、这個就駕駛人士就要注意翻 focus 翻，喂，因為咧呢個報章嘅頭版咧都真係講咗話，有位叫鄭先生咧，原先啊預算用$300+泊車泊一日嘅，結果咧就被收取超過$1,100。 哇，咁抽完喎！ 係啊，係三倍之多喎。佢就有講咧，原來有關停車場咧宣傳牌上邊咧有一行咧極細嘅字咧，講任泊咧只係適用於周一同埋周四啊。 哦，周一同周四啊？ 周一至周四啊？咁佢就禮拜五 Friday。拉地嘅时候拍架车入去， 咁啊 sorry 啦。 跟住一个队咧就$1,100落楼，哇$1,100真系好痛心喎、啊！其实即系讲真一句， 哇，呢个系离谱啊！因为咧星期五其实大家都明好多时Happy Friday 咁，梗系有可能谂住即系同啲朋友见下面啦。咁、 啊、 你都谂住其实个套路可能。是咁样，是一至五噶嘛，通常都系，咁系、 啊、 有啲一至四嘅。 有时咧，譬如我哋呢啲好似都懵懵地咁样，睇到呢啲咁样嘅条款，睇唔到最紧要嘅周一至周四呢几个字咧，可唔可以期望所有嘅停车场咧， 系 将呢几只字有咁大放咁大，大过嗰个时间嗰、那个中心咁样。 你有冇谂佢系特登细嘅？ 梗系、 啊、 我调翻转头去谂，即系你 要你睇唔到啊嘛。 系啊， 其实有阵时咧，就算佢唔系特登细咧，佢写普通 size 咧， 系 因为你架车转今日停车场，你又惊阻住人， 系啊， 你转咗入去嘅时候咧，你唔会好睇嘅， 系啊， 你就会入咗入去。 小白讲得啱啊，咁啊，即系阿郑先生咧，佢就礼拜五嘅时候拍，已经冇呢个日拍优惠啦，不特止啊，原来咧礼拜五咧，即系佢一至四咧系$19个钟嘅啫，礼拜五变咗$29个钟， 系噶， 咁你就变咗咧，成件事再 double up 再 double up 咧，所以先会原先你以为佢预算个 budget 系$300到啦，泊车点都冇衰啦，点不知搞得两搞成$1,100咯，$1,100咧够你一家大细去澳门玩一日啦，系嘛，真系， 冇错 啊，真系难搞啊， 呢一个真系冇计嘅啫， 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作为车主，咁你唔能够话喂即系所有责任。都俾翻停车场嘅，咁你入去嘅时候，真系即系叫做望下睇下先啦，冇办法噶啦，依家系咁噶啦，个社会咁啊，努力啲睇，想精明消费啊，认真啲去睇多啲，听多啲啦吓。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 好啦。咁啊，喺出呢个贸发局热线之前咧，咁啊，即系都想同大家咧分享多一则嘅 消息啦，咁樣都係一啲資訊嚟嘅。放心，轉個頭咧就會補翻呢個貿發局熱線啊，即係同大家去分享翻咧，即係呢個消費電子展揭幕嘅。不過咧啊，今日咧阿 O 仲有另一單嘅消息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喂，原來咧啟德海濱長廊咧咁就嚟緊會打造呢個港版嘅英翠雪。 哦，我都有睇過類似嘅報道喎。 係啊，係啊， 其實相當之吸引喎。嗱，我哋就成日去外國嗰度影呢樣影嗰樣啦。想睇人哋櫻嗱，櫻吹雪本身係一個咩嚟嘅咧？就係當你櫻花開完啦，其實佢分咗噶嘛，花蕊跟住開始有啲出緊嚟啦，跟住咧就盛開，跟住開始落啦。咁其實櫻吹雪咧就係嗰啲花瓣咧，當佢落緊嘅時候，就好似落雪一樣， 吹落嚟 一陣係啦，一陣風吹落嚟嘅時候咧。即係嗰啲櫻花嘅花瓣變相即係雪一樣咁美麗，咁呢個咧係一個靚嘅景象啦。咁如果佢成條挨住呢個河道都可以咧，好似我哋成日都話咩啊？好中意欣賞外國啲何俊英啊，咁啊起喺呢個河邊嘅一辣咁一望無際，咁夜晚仲有啲睇埋夜鷹噶嘛，咁佢哋就覺得呢個欣賞嘅方法咧就好靚啦。 係咪好似咧古裝武俠片咁樣啊？即係邊一個嗰啲教主行出嚟嘅時候咧，兩旁有啲美女， 你講 啲玫瑰花瓣啊嘛， 東方不敗啊嘛， 審啲玫瑰花瓣， 或者靈壽宮嗰個 好優美咁樣， 審啲玫瑰花瓣我先至行出嚟嘅，有一陣嘅幽香。我先至咁樣， 咁啊，梗係啦！你冇香味都咋咋淋噴兩下啦，要 係咪要咁樣？ 人哋公主嚟噶嘛，係啊！咁所以如果你能夠喺呢一個位咧起到咁靚，咁啊再加埋可能遲啲再成熟啲嘅時候咧，加埋呢個夜櫻，其實你發覺而家香港咧欣賞櫻花嘅地方越嚟越多，不過。我哋好多時嘅櫻花咧都係比較上細棵嘅，即係冇人哋嗰啲咁大。咁 同埋我哋冇集中種植啊，主要係 因為我哋即係如果我哋而家先開始種植，或者我哋冇理由人哋咁大棵嗰啲幾十年就移植過嚟噶嘛。咁我哋由細棵開始，即係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咧，其實可能講緊五六年之後，香港嘅櫻花咧其實相當之頂。 啱啊，即係應該要種啲櫻花，即係落嚟嗰種意境會靚啲。 係啊， 但係又係唔好種廣播道。而家我哋出邊咧廣播道嗰啲 黃花風鈴， 唔好種嗰啲。 點解？點解？ 因為佢一落嘅時候。佢唔係落啲葉噶，即係而家都落緊啦。佢成個果跌落嚟，撲咁樣。 你係咪試過摘親？ 嗰啲係木棉喎， 嗰啲木棉嚟噶，嗰啲木棉 呢度都有噶嘛。 木棉都有， 係啊，落嘅就撲撲。 係啊， 如果佢到時你行過長廊嘅時候，咁啱嗰啲果實跌落嚟，撲撲撲撲撲撲撲， 係啦， 咁就唔係幾好睇啦。 嗱，講多少內文俾大家聽下啦，因為咧呢個喺呢個啟德嘅海濱長廊咧，其實依家就未發展到嗰個區域嘅。嗱，講緊嗰個咧就唔係單單係可能大家諗緊，可能喺觀塘嗰個碼頭嗰個海濱，因為佢一屈咗入去咧，喺嗰個兒童醫院入面咧，其實仲有一條河道啊。咁依家當然嗰個位咧，唔知點 name 嘅，因為好多新樓已經喺嗰個位噶啦。我啲朋友咧搬咗入去住咧，咁一次我想 housewarming 嘅時候攞啲禮物上去探下佢啦。佢話啊，你唔知點同師傅講啊，你一定要同佢講郵輪碼頭咯。咁我郵輪碼頭，你唔係住郵輪碼頭？ 咁你講完之後，個師傅點兜翻入去啊？ 佢真係要行郵輪碼頭嗰個位咁樣入去。一路沿住兒童公園一路入到去後邊臨近呢個郵輪碼頭旁邊有條小路就轉到入去嗰一紮嘅新樓咯。 哦， 好誇！仲要嗰度啲樓咧，其實個的士師傅都有少少嬲豬嘅，因為佢話：依家啲樓咧，全部咧啲樓盤名全部英文啊，一蝦我哋老人家唔識講啫咁樣。 呢個又奇怪嘅。即係我成日覺得點解要改一個咁難叫嘅名啊？即係人名又好，樓名又好咧，其實應該方便大家稱呼而記得噶嘛，而唔係有咁複雜得咁複雜。 咁我就同佢講啦，其實呢個樓盤有得譯嘅，叫摩洛哥，但係咧。你记住佢啦，因为我都想教一教佢。嗱，总之有人话去启德呢边嘅摩洛哥咧，你就知喺边啦。就唔系摩洛哥嗰个摩洛哥，唔系欧洲嗰个咁样啊，真系。总 之冇所谓啦，住得远啲，即系吊脚啲，但系你轻松翻啲啦。 好 ，Vicky， 开心， 同我哋睇睇个天气佢。 好啊，而家咧嘅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嘅天气咧就会炎热嘅，最高嘅气温去到29度，晚上咧就会有薄雾吹微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会是多云的，而家的气温咧就系24度，相对湿度78%。 咁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底线啦。 香港。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荃湾站附近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修复，荃湾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早前因为有关的信号故障，荃湾线中环站来往荃湾站的列车服务曾经一度要调整。警方在油麻地一间酒店房间检获怀疑毒品，拘捕两人。油尖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和调查之后，昨日突击搜查弥敦道222号一间酒店的房间，检获大约80克怀疑可卡因，大约7克怀疑冰毒和一批毒品包装工具。检获的毒品市值大约105,000元。一个40岁本地男子和一个35岁本地女子涉嫌贩毒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巴西总统卢拉今日起率领庞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为期四日的国事访问。巴西外交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副部长萨博亚表示，卢拉这次访华是他今年一月就职以来首次出访西半球以外的国家，是具有经济、贸易和政治重要性的国事访问。期待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又说，中国未来将会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这样亦将会为巴西出口提供新机遇。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计划在卢拉访华期间签署一项向中国一间航空公司出售20架商用飞机的协议。报道说，巴西航空工业公司自2016年结束在哈尔滨的联营企业之后，一直努力在中国寻找新业务。这项新的交易协议将标志着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在中国取得突破。缅甸政府军被指空袭反对派活动现场，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美联社引述目击者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当时反对派正在萨街省金布鲁县一个村庄举行办事处开幕仪式，大约有150人出席。期间一架战机直接向人群扔炸弹，大约半个钟之后，再有一架直升机向现场开火。空袭造成多名出席人士死伤，死者包括20至30个儿童，以及民兵组织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领袖。反对派民族团结政府指责政府军做法令人发指，是对无辜平民滥用极端武力的又一例证，并且构成战争罪。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63，瑞士法郎0.903，加元1.347，人民币6.887，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6点，升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4.91美元。卖出2,005.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有中坏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嘅中线啦。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附近中线有坏车阻路，咁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丽村一段车多，

早晨，早晨，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今朝 TT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噶。香港贸发局咧就将于4月12日至15日，一连四日咧就喺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嗰度咧就举行三大科技展。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梁继祖先生去做咧，之前就为大家介绍过当中嘅香港国际创科展同埋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而今朝早咧亦都请嚟阿 Jo 为大家介绍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噶噃。早晨，阿 Jo。 早晨，思芬。早晨，咁多位。春电展咧系香港特区政府同埋贸发局联合举办嘅呢个国际创科营商周，即系呢个 Business and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Week 咧，其中一项盛事嚟噶。同样吸引咗好多来自香港啦、中国内地、欧洲同亚洲唔同国家同地区嘅展商，以及中国内地嘅展团参展嘅。展览设有品牌汇水廊、初创专区、科技馆展区，带嚟好多崭新嘅产品噶。依家好多市民同企业咧都落力打造紧呢个智慧家居同埋智慧办公室噶，带动咗好多嘅市场需求。展会亦都带嚟多元化嘅高科技产品，业内买家一定要嚟参观啦，了解一下最新嘅行情，同埋可以做埋采购、开拓业务嘅。 嗱，智能产品咧就可以提升我哋嘅生活质素同埋工作效率啦。好多嘅产品咧既实用又富创意，不如阿 Jo 都同我哋介绍一啲心水嘅展品啦。 好啊。而家咧，其實好多人咧，中意喺屋企咧做一啲唔需要太大空間嘅活動嘅。做運動要保持正確姿勢啦，所以咧，內地展商就睇中咗呢個機會咧，就推出咗一款智能健身鏡。佢睇落去咧就好似一個普通嘅鏡咁，但係其實咧係一個蠱惑的鏡嚟嘅。當你開啟咗呢個應用程式之後咧，鏡裏邊咧就會出現咗一個教練嘅影像噶啦。佢咧就會幫你咧去練習一啲專業嘅健身動作。呢塊鏡咧仲可以追蹤用家嘅動作啦。帮你矫正姿势，同埋计算你嘅运动量、消耗嘅卡路里情况等等。如果揿埋触控嘅屏幕嘅话咧，就可以睇埋天气啦、交通同埋新闻资讯之幕，功能相当之多噶。手机等等嘅智能产品咧，其实已经成为咗我哋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嘅一个部分啦。如果冇咗手机充电器，都可以随时随地插到电咧，其实就非常之方便啦。所以咧，另一位嘅展商咧就会带嚟一个便携式嘅太阳能电池板。轻巧而且可以折叠，等用家可以随时随地用太阳光为电子产品充电，咁就唔怕因为智能电话或者手表冇电嘅话，同朋友失去联络，又或者冇办法用手机去处理重要嘅事务啦。智慧生活之外，智慧出行嘅体验都好重要噶。越嚟越多人购买具备辅助自动驾驶功能嘅车，有展商就带嚟一个可以提升半自动驾驶安全嘅系统。透过采用智能影像处理的技术的镜头呢，侦测到道路、车辆和行人的影像，等有潜在危险的时候呢，就会同司机发出警示，等司机可以及时作出这个反应的。展会还有很多特色的产品，例如在车里面的影音娱乐设备、无人机，还有各式的智能家电、商用电子产品、电子产品零件等等，业内的人士就真的不要错过了。特別一提咧，我哋個春電展咧繼續會用呢個展覽加即係 exhibition plus 線上同線下融合嘅呢個模式去舉行嘅。展商同買家除咗可以參與個實體展之外咧，仲可以利用我哋相對應嘅呢個智能配對嘅呢個平台咧進行線上嘅洽商嘅，一直仲可以進行到4月22日添。 嗱，科技發展咧就一日千里啦，我哋都需要望遠啲嘅。嗱，展覽咧係咪亦都會為買家帶嚟一啲最新同埋具前瞻性嘅資訊咁咧？ 冇错啦，我哋喺呢个展览期间咧，就会举办好多唔同嘅活动，包括嘅系呢个科技前瞻研讨会啦，由贸发局同埋香港电子业商会合办嘅。佢个主题系迈向超自动化时代，会请嚟咧好多业界嘅精英啦，包括半导体公司、人工智能机械人嘅开发商同埋智慧物流公司嘅高层咧，分享机械人同埋自动化喺科技发展啦、智慧生产同埋日常生活唔同嘅层面里面点样可以作为一个应用，同埋有啲咩嘅大嘅影响嘅。而初创嘅企业家亦都会分享佢哋嘅经验啦，同大家可以倾下喺未来职场里面不可或缺嘅呢个创科技能。创科可以为有志之士提供好多嘅唔同嘅出路嘅。我哋亦都致力培育初创。春电展期间我哋亦都会举办项目提案，即系 business pitching 啦，创科企业介绍会、分享会、启动环节同埋初创投资项目对照会等等，令到可以初创企业同潜在嘅买家同埋投资者推广佢哋嘅产品同理念嘅， 開拓機遇，亦都希望可以藉住呢啲咁嘅機會咧，吸取發展業務嘅寶貴意見。 今朝早唔該曬你啊 ，Joe，Thank you。 唔該曬。 業內買家千祈唔好錯過貿發局嘅三大科技展，記得上展會網站登記入場證，由今日至到15日到會展觀摩採購啦。 乐富位于狮子山山脚，今日就叫做乐富，以前个名叫做老虎岩。但系点解会叫做老虎岩？又点解老虎岩变咗做乐富呢？想知嘅话，白元浩转头话你知。老虎岩以前是一个山头，因为有老虎出没过，所以呢才叫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香港本身是有山猫的，都不排除是以前的原居民呢看错，所以呢就叫错了。老虎岩最初都是木屋林立，后来清拆重建，政府将这个地方叫做乐富。一来乐富和老虎发音呢原来某程度上说相似，可能呢还有些乡音。二来也有安居乐业富足的意思。在上世纪70年代计划兴建地铁的时间，曾经建议现时的乐富站就叫做不如老虎岩站啦，咁样。好啦，但是因为乐富村落成入伙，咁最终决定叫做乐富站。咁渐渐大家都是叫做乐富，老虎岩这个名字都慢慢被遗忘啦。不过今日仍然可以在乐富那里找到老虎岩命名的建筑物的，就是老虎岩变电站啦。而老虎岩隔离的横头磡其实亦都包含咗喺乐富嘅范围之内嘅，横头磡呢个名字嘅由来，竟然间系同香港沦陷、俗称3年8个月嘅日军统治时期历史系有关嘅。据讲日军攻占香港嘅时间，喺老虎岩与个黄大仙中间一个山丘上面建立咗营地。相传喺营地当中，指挥官对待俘虏嘅手法非常凶残，因此命名横头磡噶。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兴建公共屋邨，有传居民曾经自发集资筹建福德祠，用以超度在日军统治时期因为枉死含恨而终的鬼魂。横头磡邨在1963年落成，不过其实只有20多年的寿命，在1980年代开始陆续重建今日的第二代横头磡邨。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我的念头，你我的节奏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需要调教，你要接起两手，你要破开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各快感。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我的念头，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需要调教，你要接起两手，你要破开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守得有一行，靠你尽快跑。沮丧，然后放肆扬手，别日夜回望。 J 风冯允谦入场人士请注意，记得咧之前都喺晨光第一线分享过啦，话小弟翻去内地叫做扫墓嘅时候咧，都见到譬如广州市内咧就需要戴口罩嘅，搭公交车嘅时候，不论 澳门都要啊， 系啊。 系啊，我哋唔记得咗，跟住我哋攞件衫揞住，唔好意思啦。但系 你唔系唔记得咗，因为香港唔需要 啊 嘛。 系啊， 同埋你又唔知道原来当地原来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都仲系要戴住口罩咯。 所以大家真系戴定个口罩去戴好啲。 系 啊，因为我哋都尴尬，譬如爹哋妈咪佢哋都年纪大就有口罩啦，反而我哋啲后生细仔成日以为自己懒强壮咁咧，冇啊冇口罩啊，变咗爹哋妈咪就俾啲口罩我去用咁样啦。嗱，又问下咁多位拍档啦，其实琴日都讲过话流感高峰期啊，依家你哋搭长途车会戴真系戴翻口罩啦，会系嘛？ 我喺街都会，人多， 咁你就乖啦。呢位同学你就乖啦，系啊。咁啊，嗰啲呼吸科嗰啲医生都建议呢段时间都好似话戴翻口罩啊好啲啦。小白你做爸爸会唔会？依家嘅小朋友可以放宽啲戴口罩，定还是 呢个咧？其实 系点啊？ 都好值得讲。嗱，我自己咧就真系好似头先阿 O 所讲，我哋呢次自己即系后生啦，有阵时都即系容易疏忽啊，唔记得咗又要戴，因为一服常咧，我哋个心梗系哇唔好成日戴住啦，辛苦啊，戴咗咁耐啊，反而我小朋友咧。成日就話要戴住口罩啦，即係可能佢去上堂上跆拳道又話哦，都係戴翻個口罩啦。我驚我嗰度冷氣凍有幾聲咳啊，阿Sir會叫我戴啊。跟住翻學嘅時候，佢話學校好多同學都係戴翻安全啲喎。佢同翻我講， 真係好醒目喎， 好厲害喎。 佢 個安全意識 啲啊，因為嗰啲忍者咧， 唔係啊 ，ninja 嗰啲， 佢邊度係嗰啲咁型嘅忍者啊？ 都未識啊。 係啦，咁但係佢就反而嗰個叫做衞生防護嘅意識。好强， 你有冇你点反应啊？由佢戴定还是 我有得佢戴嘅， 衰仔唔好戴啦。 唔会，我每一次我都系同佢讲翻，你可以选择唔戴，不过如果你想戴嘅话咧， 我又会俾你带， 我尊重你， 因 为 我都仲有好多存货喺度。 咁啊，依家啲口罩啲价钱都冇以前咁贵啦， 回落翻啦， 系回落翻啦。咁啊，有啲备下摆喺屋企不时之需。Vicky 咧，你有冇戴口罩啊？即系 冇， 系啊，你都冇啊，都系似住后生咁样，系咪啊？ 唔系比较难，同埋咧，因为化咗妆咧，一戴口罩咧就 有个印啊， 系啊，好有少少麻烦， 少啲化妆咯，系啊。 唔化啦而家， 系啊，个人又唔化啦，系啊，个人又唔化啦， 翻成功唔化， 要化啦， 唔使 化 啦， 唔使化啦， 熟啦系嘛， 系啊， 妆都唔化， 系认得你啊，化灰都认得你啊，系啊，嗱，唔好搞呢啲 get 搞咁耐，今日咧都关个 get 字，咩 get 咧 ？gadget 个 get 啊，咁啊，今日讲个叫新嘅消费品啦，即系嗰个叫做吸尘机公司啊。其实佢又出风筒又成嗰个牌子，喂，琴日有个 冇风叶嗰个风筒啊嘛， 系啊，我即系话咧， 嗰个风筒 系啦，我身边咧有啲朋友真系好中意追逐呢啲科技嘢噶，咁除咗嗰啲GDP 啊，唔系 GPT 啊嗰啲嘢玩得叻之外咧，我依家都仲未投入到噶，即系佢哋成日话GPT 啊 AI 啊咁样，即系当然我哋做功课啊，或者即系做功课系做节目嘅功课，唔系大学生做功课，咁都会揾啲资料去 study 下，但系。是不是真的咁应用得到呢？我自己未必嘅。不过我身边有啲朋友呢真係好科技嘅。即係手机呢用最科技嘅。镜头呢要点样追嘅。咁样。跟住呢佢昨日就 send 咗一条短片话喂啱你啦你跑步要戴呢啲 headphone 先劲。我心諗牛龟咁大嘅 headphone, 仲大过我哋而家直播室嗰、那个喎。因为佢又出嗰个 headphone 加个运动口罩咁样。 其实有好多呢市面上嘅人你见佢哋真係大个牛龟咁大嘅 headphone 呢喺条街嗰度行 跑步啊！ 我睇到都辛苦、啊。 喂，其实呢件事咧就好 New York 嘅，我自己觉得。但香港就真系少啲吧，即系大家带住啲咁大嗰啲， 香港湿热啊，好多时 都有啊，都见过。 系一个 fashion 嚟噶嘛，就算唔戴喺个耳仔度，都晾喺条颈度嘅，即 系 好似一个 当 饰物，当饰物咁样用啊嘛。咁好奇怪，我 依家仲有人挂颈， 有 真系 有啊。 我成日见到话喂系咪行家啊？你做呢行噶？我出咗嚟离开公司，我唔戴噶咯。啊，你仲戴嘅咁样？ 但系咧，讲真噶，做电台咧，即系都有个潮流。我僆仔啱啱入行嘅时候咧，啲人咧除咗 headphone 咧，即系啲前辈啊，我想讲啲人系其他嘅广播人，佢哋真系好中意咁样晾住喺个颈咁样啦。 系啊， 依家真系冇人咁样做。你有冇见过咁做啊？ 少 而 家啦，而家你落尾我睇， 你有冇见过钟哥咁样做啊？ 冇啊， 我都冇见过你咁做，其实小白， 我啲咩啊？即系叫咩裸退啊嘛， 系 一除除咗佢， 除咗 系啊， 唔会挂住喺度，即系仲留恋住个，唔会 心 挂挂。 嗱，咁啊，讲多少少啊，即系头先话嗰个 gadget 嘢啦。嗱，条短片我都发咗俾阿钟哥、小白同埋 Vicky 去睇。你觉得系咪好似好重型，定还是个科技感，即系令到大家好似成个钢铁奇侠咁咧？戴完之后， 佢首先一个好大型嘅耳筒啦，咁啊，嗰耳筒真系可以俾你好似听音乐咁样咧。咁但系佢多一个地方就一个口罩，但系呢个口罩就唔系我哋平常用紧嗰啲布质口罩，佢都系一个透明胶壳。咁但系佢里边当然你要用翻个口罩啦。咁但系佢咁大个做乜嘢咧？点解个口罩外边仲要笠一个胶嘅口罩咧？佢就通过呢一个嘅耳筒。再將一啲風送入去呢個膠嘅口罩同你個口罩中間， 繼而做到咧一個對流同埋空氣過濾嘅功能。 空氣過濾嘅功能 係啊， 好啦，問題就喺呢度啦。咁聽落喂個邏輯好啱數啊。咁如果你喺個鼻裏邊吸到嘅空氣過濾咗，仲唔醒神？咁但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第一樣嘢我諗嘅就係會唔會我哋嘅以後嘅身體機能會越嚟越差？點解咧？因為我哋所有嘢要過濾咗先吸得入身體裏邊啊嘛。咁成日冇咗嗰啲 抗體啊， 抗體 啊嘛。 咁另外咧，我未摸過上手，呢個咧就要公允啲，未摸過上手，唔知佢幾重啊。咁如果佢好重嘅話咧，我條頸受唔受到㗎？係 啊係啊， 因為我見到嗰啲人而家攬住一個咁大嘅耳筒，我成日都擔心。喂，你会唔会惊即系重得滞，个颈会越嚟越耷噶咁样？ 咁中意机械人嘅你都有啲抗拒喎。 骨科医生唔建议， 系唔紧要，你出埋上半身咯， 系 即系晾埋个身，再晾起成个头盔，嗱咁又得。 咁条腰就攰啦。 咁唔紧要，再出埋下半身。 咁如果热嘅话，中间再装个冷气， 咁又掂啦。真系唔知会系咁，成个蒙面超人咁，我真系搞到。 像我本分，与你 早晨9:08嘅时间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升98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唔够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就跌52点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都要跌嘅，跌84点啦。不过调翻转头，睇到今日咧，港股喺新加坡嗰、那个较为贴市啲嗰个期指咧就高水20点，咁睇嚟咧今日啊继续有资金流入港股啊，特别留意啦，就系报有。啦，同埋紐約期油咧，其實都有得升啊嚇，咁睇下油價係咪會繼續帶住大市啊，有一個更加好嘅一個升幅喺當中啦。咁啊，關於股市嘅資訊咧，轉個頭開始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啦。 嘉明，夠鐘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媽咪準備好未啊？ 家長考牌學堂。 继续有 Clara 在我哋晨光第一线出现，你好啊！ 早晨，嘉明。 延续我哋呢个爱的语言嘅分享啦，我哋上个星期咧就开始咗用一个问卷调查嘅方式去探究下究竟嘉明嘅爱语言系咩咧？咁其实都好呼之欲出噶啦。不过咧，我哋都仲有一半嘅问题都同大家咁多位嘅听众一齐分享，你又可以一路听住一路揾下你嘅答案咧。 系啊，即系你讲得好好咧，其实都应该系嗰个。咁但系未完嘅，咁我哋预埋去睇下确实你系咪呢一种，即系我哋之前我哋讲咗系五种爱的语言，你系边一种嘅类型咧？ 嗯， 咁我哋今日由第16题开始啦。 好， 咁第16题咧就系话，我喜欢朋友和所爱的人走过身边时，故意用身体碰碰我嘅感觉。 嗯， 第二个咧就系话，我喜欢别人听我的说话，而且兴趣十足嘅兴。十足的样子，即是很兴奋啊，是 啊我都有兴趣、啊、你喜欢哪一种呢？ 哇，这个好难、啊、我是喜欢身体接触的，但是我又很喜欢人家听我讲嘢、啊。 点呢点呢点呢揀哪个呢？ 好啦，我今次讲听我讲嘢啦。 好啦，咁你揀第二个。 嗯。 好，第17题啦，就是当朋友同埋所谓嘅人帮助我完成工作，我呢就会觉得被爱。 嗯。 又或者是我很喜欢收到朋友和所爱的人送的礼物，即系可能阿女啊、爸爸啊，同埋即系咁多个小朋友啊，一起夹粉送一份礼物俾你，定系啊，定系话有人帮我做晒啲嘢，我就觉得我哋真系爱我啦，我做极都做唔完啦。 哦，咁帮我做晒啲嘢咯，妈妈真系好多嘢做噶。 咁啊系，即系有时小朋友咧，佢即系帮你做下少少嘅家务咧，其实呢个重要噶，因为咧我哋唔好即系觉得啊，我哋小朋友。有佢唔得噶，佢咁多嘢要顾嘅，佢好攰噶啦，佢要上言语治疗啊，有呢、這个职业治疗啊，又要做物理治疗啊，佢好攰，唔好俾佢做家务。但系其实喺家务里边咧，就已经系帮紧佢做呢啲嘅治疗啊。咁所以咧，即系系咯，咁所以其实咧个细路仔你分担，即系你叫做咩分配一啲嘅工作，而佢有能力做到嘅话咧，其实呢个真系好爱的语言去帮到大家。咁个细路仔又有成功感，自己又有成功感嘅。 系啊， 嗯，好啦，嚟到第18条啦，哇，第18条咧就系话，我喜欢听到别人称赞我嘅外表， 嗯， 定系话别人原谅。体谅我的感受嗰阵时咧，我就会觉得被爱的感觉啦。 哦，感受啊， 嗯。好，第19条，在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的人碰到我身体时，我会感觉好有安全感。 嗯， 定系服务行动让我觉得被爱？服务行动咧，记唔记得系个定义系乜嘢啊？ 唔系话要帮你做晒所有嘅嘢，但系咧系佢。愿意为你付出 啊！果然啊，果然有听说。 係啦，即係總之我唔係要求嘅，即係話你幫我去斟杯茶咁，咁呢一個就唔係服務行動，佢係有服務到喎。但是不是他自发性的。 是。 是啦。即是他会觉得即是他不是觉得啊你有需要喝杯水我斟杯水给你。那他自动斟杯水给你那这个才是真的一个服务行动。 嗯好。那我要服务的行动呢 即是不用出声的啦啊自动自觉做晒的啦。 嗯。 那第二十条就是我很感激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的人为我付出这么多。又或者是我喜欢收到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的人送我礼物。 咁咁谂下，其实我都中意礼物嘅，我今次试下拣礼物啦。 系啊，礼物其实都有啲纪念性咯。即系有时可能你啊，诶突然间咧喺某个情景里边送某样嘢俾你咧，咁你就会当你再见翻嗰阵时，你就会啊系呢一个咧系佢嗰日咧就喺咩情景再俾再送个礼物，咁都有啲实质上视觉上嘅提示咧。咁呢个都几开心嘅。 啱啊啱啊。 嗯，好啦，嚟到第二十一题咯，就系话我好中意俾人呵护备至嘅感觉，定系话我很喜欢别人服务嘅感觉。 护备至啊，嗯，唔好服务啦。 有时太多呵护会唔会觉得好烦啊？ 因为我唔得噶，你太呵护我咧，我会觉得咦，做咩啫咁？ 诶，就好似我哋上一个礼拜讲啦，就系、是、话我个小朋友咧，就系、是、啊，你赞佢嗰阵时候，原来佢会喊嘅，佢会觉得你做咩赞我啊？即系个肯定言辞里边咧，其实都要用得准咯，用得唔准，其实都唔系一个好好嘅沟通。 冇错， 嗯，好啦，第二十二条咧就系、是、话有人送我生日礼物嗰阵时咧，我就会觉得被爱啦， 嗯， 定系话。有人在我生日那天呢就对我呢讲一些特别的说话啦我就会觉得被爱啦。 哦咁生日礼物都要嘅好啦生日礼物啦。 即是话收到生日礼物你就觉得被爱啦。 是啦。 即是人哋同你讲即是话生日快乐你觉得嗯 ,ok 啦。 是啦咁讲嘢又即是都是一种表现嚟㗎嘛。 ok, 好。第二十三题啦就有人送我礼物我就知道呢他有想到我。定系话有人帮我做家务嗰阵时咧，我就会觉得被爱嘅。做家事啊，唔系做家务，做家事。 咁、我又觉得礼物好似似乎多少少，因为你真系无端端你唔喺嗰个人嘅附近出现嘅时候，佢都谂起你，然之后买份礼物俾你啊嘛。咁我觉得呢个都系爱嘅表现嚟嘅。 嗯，我都觉得系啊。第二十四条咧就系、是、话。我很感激有人耐心听我说话而不插嘴，定系话我很感激有人记得某个特别日子并且送我礼物， 不插嘴。 好，第二十五条，我喜欢知道我所爱的人因为关心我，所以帮我做家事啦，记住做家事啊，即系你有需要嘅屋企嘢，佢帮你，即系可能屋企人病咗，佢会过嚟啊，我帮你，不如我帮你照顾下佢啦，你休息下啦，呢啲嘅。家事啊，就记住唔系家务啊。又或者系我喜欢在我心目中有特殊地位嘅人一起去旅行。 哦，去旅行啊，我好恨去旅行啊。 系啊，你快啲过嚟探我咯。 一定要，一定要。 好，第二十六题，我喜欢和最亲近嘅人亲吻，又或者系不为了特别嘅理由送我礼物，我会觉得好开心。 我要 kiss kiss。 好，第二十七条，我喜欢听到有人向我表示感谢，定系话与人交谈时，我喜欢对方注视我嘅眼睛。 哦，眼神接触系好紧要噶，对我嚟讲。 系啊，系啊，有时你会觉得对方会唔会望住我，有冇听到我讲嘢噶？ 嗯。 好，第二十八条就系朋友和所爱嘅人所送嘅礼物，我会特别珍惜，又或者系朋友或者所爱嘅人碰触我嘅身体，我嘅感觉咧就会良好嘅。 哦，亦都系身体接触多啲。 OK， 好啦，第二十九题，有人热心。做我想要求的事我就会觉得被爱的。 嗯。 定是说听到其他人表示感激我就会觉得被爱的。 感激啦。 嗯。我都是有阵时即是我做了很多事其实我其实呢他感激即是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肯定言辞给我嘛。 是啊。 如果他没有说一个感激即是说其实你那个服务即是我的服务啊或者各样东西你都不知道中不中意。那这个呢其实都会有一些迷茫的。 嗯。 来到最后一题啦。 是。 我每天都需要身体的接触。记得身体接触不是一些嘅我哋想多咗嘅嘢即是可能拍下膊头啊捉下手仔啊或者喺个眼神接触都是一个身体接触嚟嘅。 定係咧就係話我每日咧就需要有肯定嘅延遲。 咁簡化啦，咁我揀身體接觸啦。 OK。好啦，测试分析噔噔噔噔出嚟啦。 系，究竟我嘅爱的语言系咩咧？ 嗱，其实咧你系拣五种啦 ，A B C D E 啦，咁 A 咧你系有三分嘅，咁B 咧就有十分嘅，C 就系三分，D 就系五分，E 就系九分嘅。 哇， 咁你最高分咧就系、是。B 啦 ，B 系咩嚟嘅咧？就系、是、高质素嘅相聚时刻。 咦，比我想象中唔同喎、啊，我以为我嘅一定系呢个身体接触添。 系啊，反而身体接触咧，你唔系话太多嘅啫。咁我居然咧就系、是、呢个相聚时刻。咁即系话，其实你都好着重咧，即、就、系、是、人同人之间咧个相处。 哇 ，A。记唔记得 A 系乜嘢 ？A 系肯定嘅言辞咧 ，affirmation 系啦，呢个你有三分嘅。 OK， 好啦，到 B 咧就系所谓嘅 quality time 啊，珍贵嘅时刻 系啦。咁呢个你有十分嘅。 哇，系咩？ 系哟。但好啦，去到 C 珍贵嘅礼物 系啦，呢个你有三分嘅。咁去到 D 啦 ，D 就系 acts of service， 即系服务嘅行动 系啦。最后咧就系 E， 我以为会系最高分噶啦，身体嘅接触。 好啦，咁你记唔记得头先你最高分系乜嘢咧？ 好似系 B， 唔系身体接触。 系啊，居然、哦，所以你而家呢个工作，你系咪揾到你自己最中意嘅啊个 life 咧？ 绝对系啊，好多同你相处嘅时刻，我都真系长好多知识啊！多谢晒 Clara， 唔知咁多位嘅听众朋友会唔会都有个咁惊喜嘅评估分析呢？如果系嘅话，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啊！ 依台新声音， 大家好，我是新时代奋斗者的 Ficky 林泳仪。平时我就最喜欢捐窿捐啊，发掘新事物啦。而你可以在逢星期三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同埋星期六下午三点到五点，150遇上170听到我的声音。想知我发掘到啲乜嘢好嘢同大家分享，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二台新声音。 闪避球大家可能听过甚至乎玩过，但是大家对闪避球的规则未必有真正的认识的。大家会不会知道香港原来都有正规的闪避球队呢？更加有超过100间的中小学校拥有他们自己的闪避球队。其实闪避球早在日本或者其他地方已经十分流行了，更加曾经有漫画家推出过以闪避球为题材的漫画《斗球小子》，日本的学校甚至以闪避球作为体育课的教材。闪避球一早就已经传入香港，但是一直都未能够普及起来。闪避球又叫做斗球，它玩法都是十分之简单。对阵双方各派出10名的球员，其中9名是内场的球员，负责在场区之内攻击的。另外1名球员就是外场的球员，也就是大家所叫做的鬼，负责在场区外围攻击的。任何内场球员被球击中头部以下的身体，而未能够阻止球反弹落地或者出界，就要出局去到对方的外场区，成为外场的球员。若果外场球员成功击中对内方的球员的话，就可以复活重回场地了。比赛采用两局制，每一局比赛短短地5分钟，但是相当激烈的。当完场的哨子声一响，裁判就会计算双方内场的球员人数，两局人数加上来就知道谁赢了。顺带一提，闪避球是有自己推出的闪避球的，千万不要立乱用排球或者足球甚至乎篮球去练习。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功课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潜入了新世代，天已开，把七色鸟兽盛在，糊涂精灵都游出来，围着墙。 是柳应婷阿姐有呢首作品叫做《从零开始的新世界》。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追踪三十一啊，咁啊电话旁边咧打咗俾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小 范， 早晨各位。 早晨啊，咁啊七点半钟咧有盘点政策，咁啊之前咧都已经讲晒咁多区啦。我记得咧之前睇三十一台嘅时候啦，亦都曾经邀请过咧我哋嘅蔡野啊，财政司司长啦，咁啊都上过去嘅。唔知道今集咧系人房啊，定系政策方面有啲咩提示俾我哋咧？ 咁啊，今集都係請嚟人訪啊，請嚟啲嘉賓同大家探討一下嘅。咁啊，今嗱話説咧，今屆政府咧，即係終於實現咗呢個架構重組啊，咁啊增設咗副司長呢個職位，分擔咗司長同局長之間工作嘛。嗱，所以今晚節目咧請嚟其中一位副司長啊，就係律政司副司長啊張國軍。咁啊，分享下佢工作啦，佢會同大家咧談及咧，佢點樣喺三十日之內咧。就去到世界各地進行呢個溝通聯繫啊，去鞏固加強呢個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種種嘅經歷。咁啊，另外咧，佢亦都會講下咧點樣去做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唔同法律制度嘅對接工作嘅。 嗯，哇，八十日環遊世界都出過書啦。其实阿张国军都可以出翻本三十日环游世界，即系睇下系佢咁多个唔同地方嘅文化或者佢哋嘅政策方面咧，啊，我都好想睇嘅。今日夜晚先睇咗呢个盘点政策先啦吓。八点钟嘅时间咧有医生与你， 冇错啊。咁啊，今晚嘅医生与你咧，同大家探讨下呢个帕金逊症嘅。咁啊，原来帕金逊症咧系全球第二常见嘅脑神经退化疾病嚟嘅。咁啊，俾翻少少数字大家啦，喺香港咧。60岁以上的人口里面大约呢每100个人呢就有一位呢就患上这个帕金逊症的啦。咁啊好多人呢觉得这个帕金逊症呢即是初期的病症啊以为是正常老化的现象来的啫。咁啊搞到呢就错过了最佳的诊断和治疗时机。咁啊今晚呢 我哋咧个节目请嚟一位咧脑神经专科嘅医生，同大家讲解一下咧呢个帕金逊病啊、帕金逊症嘅资讯，同埋咧解答一下坊间好多嘅疑问咁话嘅。咁啊，想认识多啲嘅朋友，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医生与你啊！ 系我自己认识好多喜爱嘅一啲影视明星啦，其实好多到老年嘅时间，或者甚至乎未老年咧，都已经有呢个帕金逊病 啊。 所以咧，系啊，大家都应该关注多啲啊！吓，十点半钟嘅时间咧，除咗我哋成日都话人啊有五感之外啦，呢个第六感官嘅节目咧，又有啲咩hints俾我哋咧？ 系啦，咁啊，去到夜晚十点半呢个纪录片啊，第六感官系讲乜嘅咧？咁啊，话说我哋好多人都知道咧，我哋人咧有五个感官噶嘛，系视觉、嗅觉、听觉、味觉、触觉。 嗯， 但原来咧唔讲唔知，仲有第六个感官嘅，叫做本体感觉。咁啊，本体感觉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嘅。咁啊，就话说啦，系深藏喺我哋身体里边嘅一个感官系统。咁啊，系关乎咧身体对所处嘅空间嘅知觉同感应嘅。 哇，好深喎、啊、呢、這个。 系啦，简单啲讲啦，即系我哋系人都知道我哋个头喺边度，只手、只脚喺边度噶啦。 系啊，系啊， 系啊。但系有呢个本体感觉毛病嘅朋友咧，佢哋一合埋眼睇唔到自己手手脚脚咧，佢哋就感觉唔到自己有对手同埋有对脚 嘅。哦，以呢个谂翻起我有好多同啲亲子专家教路嘅时候咧，佢哋都话到有啲小朋友啊，即系喺佢啱啱出世冇几耐开始认知呢个世界咧，你都要俾佢认知一下自己嘅手手脚脚嘅，因为佢哋一出世嘅时候就望住啦，但系佢哋望到自己只手嘅时候，佢哋会好初头会玩下自己只手啊，去认识自己嘅身。身体啊，可能都是培育紧呢个感官噶噃。 系啊，咁啊嗱，话说即系作呢、這个呢、這个已经即系觉得好奇妙啦。咁但系原来咧最严重嗰啲人咧，即系感觉冇呢、這个本体感觉有毛病嗰啲人咧，就系、是、一合埋眼，佢甚至乎感觉唔到自己系企喺度定系瞓呢度定系坐喺度。 哦， 其实有啲危险性嘅。咁啊，究竟呢个第六感官系搞乜嘢咧？系乜东东咧？即、就、系、是、想了解多啲嘅朋友咧，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纪录片《第六感官》话、 啊。我都好有兴趣，即系譬如如果我完全感觉唔到自己个空间感嘅话咧，我眯埋咗只眼，如果我去坐呢个海盗船，咁我咪完全冇感觉咯。 系、這個、啊，系啊，唔好玩啊。 系啊，呢个好奇怪啊吓。咁大家今日夜晚咧一齐啊睇一睇十点半钟港台电视31嘅《第六感官》啊。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阿昌，唔该晒阿小白。Vicky 睇睇个快速天气好嘛、 嗯？好啊，而家咧嘅天气咧就系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1%。今日大致系天晴嘅，而日间咧都系比较炎热，而最高嘅气温系去到29度，吹微风嘅。咁之后就会好转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荃湾站附近嘅信号故障完成复修，荃湾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早前因为有关信号故障，荃湾线中环站来往荃湾站嘅列车服务曾经一度要调整。巴西总统卢拉今日起率领庞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为期4日的国事访问。巴西外交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副部长萨博亚表示，卢拉这次访华是他今年1月就职以来首次出访西半球以外的国家，是具有经济、贸易和政治重要性的国事访问。期待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又說，中國未來將會更加注重高質量發展，這樣亦將為巴西出口提供新機遇。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報道，巴西航空工業公司計劃在盧拉訪華期間簽署一項向中國一間航空公司出售20架商用飛機的協議。報道說，巴西航空工業公司自2016年結束在哈爾濱的聯營企業之後，一直努力在中国寻找新业务。这项新的交易协议将标志着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在中国取得突破。美国总统拜登抵达贝尔法斯特，展开北爱尔兰和爱尔兰4天访问。英国首相辛伟成到机场迎接，拜登之后坐车前往下榻的酒店。拜登这次访问北爱尔兰的主要目的是出席纪念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25周年的庆祝活动。 呢份協議好大程度上結束咗北愛爾蘭長達30年嘅流血衝突。而喺佢底部之前，當地警方喺倫敦德里附近一個墓地發現4個懷疑管狀炸彈。警方話事件同星期一襲擊警方嘅示威者有關。當日一批反對貝爾法斯特協議嘅示威者遊行期間向警車掟汽油彈等物品。白宮官員表示，雖然存在恐怖主義威脅，但拜登仍然非常樂意進行今次訪問。俄羅斯國防部發表聲明，表示昨日成功試射洲際彈道導彈。國防部說，戰略導彈部隊昨日從阿斯特拉罕州的卡普斯京亞爾靶場成功試射一枚由6基機動發射的洲際彈道導彈，目的是測試洲際彈道導彈的未來作戰裝備。聲明表示，導彈的訓練彈頭成功擊中位於哈薩克境內試驗場的假定目標，發射任務圓滿完成，相信試射證實新型戰略導彈系統在開發中採用正確的方案設計和技術解決方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40点，跌45点，总成交金额6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77点，跌不够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69.8，跌6.8。阿里巴巴97.35，跌1.95。友邦保险85元，升5毫。美团136元，升6毫。蒙牛乳业32.9，跌2.5。百度集团134元，跌2.2。紫金矿业14.18，升1.2。中国平安52元，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66。瑞士法郎0.902，加元1.346，人民币6.891，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059点，升135点。港金报187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9.49美元。卖出2009.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笔架山花园。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呢边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喺彩虹村桥面。新界区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系挤塞，车龙喺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喺新墟。仲有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是車多，龍尾屯門騎術學校。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向深水湾，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安法 一问一答， 知唔知道香港有刑事罪行条例呢？ 主持陈泽明。 香港有一条叫做《香港刑事罪行条例》，其实是香港法例第200章。嗱，呢一条条例咧，其实喺回归之前已经有噶啦。咁啊，第一个版本其实喺30年代已经有噶啦，喺50、60年代咧，亦都曾经更新过。呢一条法例咧系好涵盖性嘅，有唔同种类嘅罪行咧，都系涵括咗喺呢一个条例里边嘅，包括第9条、第10条嘅煽动罪。 国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嘅作品好多时都系一啲舞池精品，一啲快节奏嘅歌，因为以前佢系一位咧即系顶级 DJ 啊，今时今日咧成为一位国际级嘅音乐人啊，嚟自荷兰嘅 Tiësto。It's about to get crazy, 24-hour party. It's an all-nighter, baby, staying all night up, no sleep. It's about to get crazy, 24-hour party. Clock strike one, up on the roof. Clock strike two, I'm busting moves. Feel so high, I'm never coming down. Tell my friends, don't believe. Let's go hard, let's levitate. Feel so good, this time we're staying out. It's an all-nighter, baby.佢嘅作品永遠都好有呢一個流行嘅條件啊！本周新登長戰榜嘅邊緣第十位 ，Tiësto All Night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点至8点，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入不同公司型机构的网上服务，上 i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是不是真的看到这么多的？看电视是很多人每日的指定动作，以前和现在看电视的定义可能有些不同。我成长的年代，看电视就是看电视台播出的自家制节目，现在就未必了。原因很简单，香港电视行业发展，以前最多都是得3间免费电视台，观众得2个选择，睇或者唔睇。随住媒体发展，而家用电视机观赏节目，可以选择睇唔同嘅串流平台或者网上节目都得。以前睇电视同而家睇电视又有啲乜嘢要留意呢？以前好简单， 只是看画面就可以。例如戏剧节目，看演员演出，剧情变化令到大家投入其中。如果看新闻报道、资讯节目，会听得很清楚里面的内容。无论哪一种，画面不会有太多东西给你看。考考大家，现在看新闻同一时间画面会有多少资讯？新闻报道员讲的新闻、时间、温度、股票行情、其他新闻资讯，或者同步紧另一个地方的直播新闻。你可能会话啦，资讯节目先系咁，戏剧节目未可以专心啲咯。其实又未必。你而家睇剧集，究竟系睇演员嘅演出，还是系睇紧字幕呢？字幕嘅出现有佢嘅原因，例如一啲外国制作嘅剧集，观众未必懂得佢哋嘅语言，有两个方法可以更方便欣赏。第一，配音；第二，字幕。另外亦希望方便到更多唔同需要嘅朋友可以欣赏戏剧节目，佢哋未必听得到，但係可以睇得见，配上字幕令到呢一众朋友可以同步感受。而家嘅字幕仲可以揀选不同类型语言，中文、英文、德文、法文都有，一啲串流平台甚至可以同一时间画面出现中文同英文。其实睇咁多字幕仲有冇精神专心睇戏呢？早两日欣赏一套外地制作紧张嘅特务剧集，幻常揿出中文字幕，一句台词嘅中文字幕出现呢句：我们不是料理他了。冇理由噶，我睇紧特务片，唔系烹饪节目，点解会出现料理呢两个字呢？于是即刻回带再睇埋英文字幕啦。I thought we took care of him。 虽然我的英文是有限公司，但是断估这句英文没理由译做料理吧。隔了几场戏，同一句说话又出来了， She will take care of him。 中文字幕是他会处理掉他。我即时问，究竟是这一句译错还是上一句对呢？不过当一个画面有咁多资讯嘅时候，其实我哋仲会留意几多当中嘅啱同错呢？还是画面出现咁多资讯，我哋望过就当了解得好清楚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要你了解我，知我现在现在仍之恋。也许今日是梦，不当管它朝转变终难遇，仍愿意和你寻多一个梦里片段。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咁啊同聽眾又分享一下，又同阿 Vicky 啦、鐘哥咧都講下。咖啡大家都中意飲啊， 係 係咪飲咖啡都會手震㗎？哦，唔係嘅，我會手震， 我唔會啊， 船仔都會手震，係啦，船仔都會手震嘅。咁、但係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咖啡嘅香味㗎嘛。咁、飲咖啡其實好多人又會覺得喺、咖啡嗰度飲咧有一種嘅浪漫喺度，係啦。咁、但係咧，除咗係講緊佢哋嗰個環境裝修之外啦，其實原來而家咧喺美國嗰邊。美國嗰邊嗰啲嘅咖啡嘅總部咧，佢哋咧就有好多新嘅點子，咁啊先喺意大利佢哋嘅分公司嗰度咧先 kick off 嘅。啊，點解會係意大利咧？咁啊，相信咧就係因為大家都會覺得意大利嘅咖啡又有佢別樹一格嘅風格嚇。咁啊，譬如 espresso 嗰啲咧，可能啲人都會覺得哇，如果喺意大利嘅環境度飲咧，個感覺又會大啲啦咁樣。好啦，今次佢呢一個點子咧，睇翻其實都幾特別啊嚇。咁啊，都唔知係創意定係點啦。咁我哋就諗住咧喺一啲嘅咖啡入邊咧加啲橄欖油喺度。 點解咁做咧？ 啊，咁佢哋就會覺得咧喺加咗入去第一 fusion 啦，嗱佢咖啡佢唔系净系接普通嘅咖啡，例如喺佢哋嘅latte 啊或者 espresso 入边咧，佢哋都会想试下加入一种新嘅烹调，甚至乎系叫做煮咖啡嘅方法，就系加呢个橄榄油。咁其实咧大部分人咧都系抗拒嘅。 因为你始终咖啡同油咧两样好似唔系好等称噶嘛， 系啊，佢哋应该系打交噶嘛。嗱、我冇见过啦，因为佢哋而家话嚟紧就想推呢一种嘅新嘅咖啡。 譬如你 先喺意大利行， 譬如你饮咖啡嘅时候，你个仔落啲橄榄油，倒两滴花生油落去，你都 我秒佢啦， 即刻会拱开佢啦。 系啊，同埋 你搞咩啊？ 系啦、啊，同埋我攞住嗰杯咖啡咧。我未必喝的了、因为你想象得到 水 溝油，水溝油你上面又喝到个嘴不知道怎样，还有那个味道呢它未必会是很特别，但你一定会喝到一阵油味在这里、好了，那它现在就推出这一种新的咖啡啦，咁我自己咧就並不睇好嘅，咁啊，但系佢哋喺個menu 上面咧，就緊意大利嗰邊嗰啲嘅咖啡咧，其實都已經咧開始加呢一種嘅新嘅 menu 喺度啦。哦，咁連埋咧美國嗰邊咧，佢哋都話到，嚟緊嘅時候咧，如果喺美國嗰邊試完都 OK， 佢哋想逐步咧就喺亞洲地區啦、中東啦，同埋歐洲其他地方咧，就試下呢一種新嘅咖啡烹調方法。嗱、佢冇講到係咪個成本會低咗，會定係點樣？咁但係佢就解釋啦，其實呢個靈感咧就嚟自意大利西西里島嘅居民嘅。咁話到當地人咧，原來每一年咧就會有一個嘅習慣，就係引用啊一湯匙嘅橄欖油，即係會有陣時食好多嘢都會用一湯匙嘅橄欖油。咁於是乎咧就會用呢種嘅方法咧。放翻喺咖啡上面，因为佢冇试过咁样嘅 fusion 嘅。你知好多时分子料理咩都好，靠撞嘅啫嘛。咁我哋而家就攞个市场试下撞一撞，睇下个反应点。好嘅话咧，咁我哋以后饮嘅咖啡就唔知点解会有橄榄油。 即系一汤匙嘅橄榄油倒落一杯咖啡度， 系啊， 真系奇怪。譬如话我哋喺个 佢可能有啲特别烹调嘅，佢所以话佢可能会有啲特别嘅烹调方法嘅。 你就系话奇怪咯，我哋喺个披萨上边加块菠萝，佢哋又秒， 系啊， 你加菠萝，哦，你而家喺个咖啡上边加橄榄油又得， 系啦， 咁呢个系咩嘅逻辑咧？ 系咯，咁如果嗱。我咧 咁样，我就俾翻啲烧鹅披萨佢试下。 哇、哦，又 OK 喎、 啊，烧鹅你都可以加落 去。系啊， 你耐过咩啊？ 有啲地方都出咗芫茜披萨啦， 系咯 系咯，系好多古灵精怪嘅。 咁都得嘅时候，做咩都得啦。 系啊，咁啊，睇下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试下嘅话，唔知系咪真系可以好饮啦？ 好啊。 咁又或者试下我哋自己有自己嘅文化嘅时候。咁啊，将自己嘅文化融入去啲咖啡入边咯。 嗯， 譬如咖喱汁、鱼蛋咖喱。 咩咖喱有噶啦，咖喱披萨 唔系咖喱咖啡啊， 咖喱咖啡啊， 可能可能唔系唔得噶，因为你大家都 liquid 噶嘛，捞埋一齐嘅时候，可能撞到啲新味出嚟噶。 你食完咖喱饭嘅时候，即刻 再饮咖啡，咪就系呢件嘢咯。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咁咧啱啱我就去完澳门啊嘛，咁、开心嘅，两日一夜玩得好开心啦，同埋我 你啫关我咩事？ 系啊， 冇人开心啊， 享乐啊嘛，我要分享 share 个快乐出嚟嘅， 即管听下睇下系咪开心？ 系啦，好诶。咁我应该要令到你哋好开心 啊！ 咁我哋一齐一齐去过澳门先，咁先可以一齐开心。咁其实我今次咧去嘅时候咧，系去咧就系搭呢个跨境巴士，翻嚟就搭金巴嘅。咁其实我算好彩，就系唔系好塞人，系啦，唔系好长龙嘅，咁所以都好顺畅嘅，所有嘢都。咁我今次咧就带咗我屋企人咧去食咗呢一个葡国菜。大家有冇食过葡国菜？ 有 香港就有，你喺澳门都有试过嘅。 澳门嘅葡国菜 都有试过嘅，味道真系有啲唔同嘅。 喺澳门我真系冇食过葡国菜， 我有试过。 系澳门嘅葡国菜咧，原来系有少少唔同嘅，同正宗真系喺葡国嘅葡国菜。知唔知点解？唔知。 因为呢度系亚洲地方， 都可以系咁讲嘅。 软水硬水嗰啲 friend 又系 任何嘢搬迁咗之后咧， 系 会 有少少改变， 一定会就翻当地人口味噶嘛。 系啦，咁所以咧，原来咧。葡萄牙咧就唔会有葡国鸡，葡国鸡咧只系喺澳门出现。 有冇葡挞噶？ 吓， 葡挞有冇噶？ 葡挞有 嘅，即系葡萄牙都有葡挞。 系啦，咁原来咧非洲鸡真系好似非洲都唔会有非洲鸡咁样。咁、我今次咧就去咗食澳门嘅葡国餐。咁点解其实佢哋会唔同？做咩啫？ 唔系我谂起咁深井烧鹅，深井系有烧鹅。 系系啦，啱啊，但系就唔系深井咯。 福建都一定有炒饭。 系啦。 不过唔系咁嘅样，唔系鸳鸯嘅， 差少少有啲分别嘅。 可能人哋福建干炒嘅， 系啦，或者啲餸唔同嘅，系咪有啲特别特别啲嘅？咁、其实点解咧？点解会有呢啲咁特别？我哋会以为佢系咪葡国菜咧？其实咧，原来系葡萄牙人喺欧洲嘅时候咧，佢哋就去到澳门嘅时候，经过咗好多印度啊、非洲啊，然之后攞咗好多唔同嘅香料啦。而佢哋嚟到澳门嘅时候咧，佢哋就创咗佢哋自己，佢哋因为佢哋系葡国人啊嘛，咁佢就創造咗一啲嘅菜，即係大家好好興知道嘅就係有馬介休啦，同埋呢啲葡國鴨飯。咁我今次咧就去咗試佢哋嘅葡國鴨飯，你哋有冇食過？ 我冇 焗鴨飯， 呢個我食過。 中唔中意食啊，鐘哥？ 中意， 點解中意先？ 香 香係，我都覺得好香啊！ 味道濃， 大概係邊種味㗎？ 嗱，其實佢係點樣嘅咧？就係咧，佢表面咧，你會見到有一層飯啊，然之後飯面咧就會有啲臘腸，葡國嘅臘腸啦，同埋一啲嘅煙肉鋪喺面嘅，鋪到好靚嘅。咁其實你咧就會見到，哦，係咪就係 黃冚冚咁樣㗎？ 係啦，黃冚冚咁樣嘅。咁咧你就會覺得啊，咁少飯，咁係咪就咁食啲臘腸同煙肉咧？原来唔系嘅，一滗落去，哇，系淡淡嘅鸭肉嚟嘅，咁嗰啲鸭肉咧唔系一块块嘅，系好似手撕鸡咁样撕出嚟嘅，一条条撕嘅鸭肉，好香。咁跟住咧，我食落去嘅时候咧，我有种感觉，点样去形容呢一个焗鸭饭呢？ 又系入口即溶啊？ 入口即溶好香嘅，即溶又未去到即溶，都要咬嘅啲肉，啲饭都要咬嘅。但系佢有啲似咧，钟哥你觉唔觉好似腊味饭啊？ 有啲似，但系嗰都未完全唔系，嗰个口感有啲似， 系同埋啲香嘅啲鸭油啊， 嗰个味道就 系 两 样 嘢， 系 两 样嘢嚟嘅。咁但系个感觉就好似哇好香，跟住佢会令到我即刻。好想食翻个腊味饭， 点解咧？ 你又食紧葡国餐嘅时候又谂起腊味饭， 因为咧 搞错， 唔系啊，其实Vicky 好中意食啲腊肉啦， 咁你就唔使食葡国餐啦，你直接食翻腊味饭算啦， 系咁都要试下噶嘛，唔同国家， 你中意食啲腌制嘢， 系啊，跟住 咁你都应该食得几咸喎，你平时 食得咸啊，一时时啦，我有时都会突然之间好中意食啲。 下个礼拜揾阿 Terry 中医师又要问一问，食咁多腌制嘢，你点样 调理翻我个身体，我个胃又会唔会伤到？系咪真系要 较高啊嘛？ 系啊系啊，咁但系啲腊鸭咧就少食啊，平时真系。跟住佢一哇，我食完嗰个焗饭之后咧，我又即刻哇，好想食翻个腊鸭饭。系啊，因为我觉得系冬天先食噶嘛， 牛肚食咯，咁你嗰餐系嘛？ 吓，咁又冇，我食到好饱啊，同埋马介休又系好食。 系嘅， 我有冇食过嘅，因为之前咁、原来马介休咧就系鳕鱼腌制过嘅、即系好似咸鱼咁样，佢就系澳门人称之为系葡国嘅咸鱼。 哦， 系啦，咁我都 又 系 好咸， 系啊，我都好特别哦。之后试完之后，哇，有一种另外一种嘅口感出咗嚟、即系以前冇食过脆卜卜咁样炸过一粒粒嗰啲马介休咧、我冇食过呢个口感嘅鱼啊，跟、住我就会觉得哦，我又发现咗一啲新嘅嘢啦。 好啊，咁其實澳門都有好多好食嘅嘢，即係香港都係啦。咁、但係澳門我成日永遠記得咧，就係嗰啲三千年開花三千年 結果 蟠桃， 我媽咪有賣喎。我媽咪又買 一盒噶嘛， 係 啊，係咪真嘅咧？ 嗰啲噶嘛， 細細盒細盒， 係啊， 但 係 佢 一 pair 賣噶嘛。 是不是 唔係嗰啲嘢真係食得，但你話 三千 年開花，三千年結果六千年啊，大佬 唔係咯，佢係攞翻啊齊天大聖啊孫悟空嗰個 啫 嘛，攞、出嚟 做堅力係咪啊？ 咁多下食曬啦， 咁啊。 你真系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今次去澳门好开心嘅，同埋我觉得其实一家人去玩好开心嘅、我觉得反而其实唔系在于要去真系离开香港，反而系同屋企人有一个一齐一日 嘅 时间相处， 系 啊，所以大家即系就算留喺香港，其实都系可以嘅，即系趁下个假期，即系尝试下唔好约朋友，试下约屋企人一日游啊， 系啊， 搵一啲香港特别啲嘅地方打下卡，影下相， 系 啊， 系啊，即系同屋企人有翻个紧密啲。 去啊！啲湿地公园啊，咩都好啦。 系啦，去远少少，开心啲。 系啦，咁大家可以试一试下，咁啊，搵个地方一齐去玩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